測陰性證明。加拿大衛生部在聲明中指出，數據顯示當地的新冠疫情已經緩和，因此決定撤銷相關的規定。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中國東南沿岸，預測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大約25度，吹和緩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日風勢較大，下午初溫暖潮濕，同有一兩陣驟雨。下周中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温度是20度，相对湿度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有一两阵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东部渐转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246点，升3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60点，升6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3.66，瑞士法郎0.93，加元1.373，人民币6.9，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兑美元0.6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9.12美元，卖出1919.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阿妈今日打咗10几次电话俾我，叫我翻去食饭，但系我都开心噶。 虽然阿爷唔认得我哋，但都知我哋锡佢噶，因为我哋成日陪佢咯。 多了解多关怀认知障碍症患者，上社会福利处网页看看全城认知无障碍大行动的资料啦。 还可以参加有关课程，登记做认知友善好友添。 早晨啊，朝早6:08的早上啊，2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8%嘅。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三至到四，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咁啊，当然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去到咧就同各位听众喺星期五嘅早上咧，咁啊继续咧就见面啦。今日咧就三月十七号星期五，农历嘅二月二十六嘅早上嚟嘅。咁啊，星期五啦，即系希望大家今天工作完之后都可以把握时间喺礼拜六日啊。希望可以稍作休息啦嚇，咁啊每一個人唔同嘅，如果翻 shift 嘅朋友咧，咁啊都有趁住自己休息嘅日數啦，好好地咧就倍增自己嘅力量啦。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想法，每一个人也都会有他自己的目标是不一样，想做到的事情原来大家都可能是不同，所以在这个生活上面工作上面要遇到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其实是很难，如果一起去到想追求同一个的目标的话更加难，所以如果你找到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说就是老土的讲句是一个的缘分来的，这个缘分呢未必是一世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缘分呢就真的很特别的，可能它在你人生里面十年这十年呢你们大家就一起好好地去到努力了，就好像踢球这样，一队球会今年就是这个班底出年呢可能其中一两个换了，再下一年呢可能又一两个又换了，所以呢都有些流水式的，在我们自己身边都是一样有流水式的人群咧，喺度不断咁样转动，咁但系如果你能够喺每一个时期都同一班嘅人啦，做好自己嘅本分，去到为咗当其时你嘅目标去到拼搏嘅话咧，咁都已经我觉得系即系好似 DSE 啲学生成日讲咩，搏尽无悔都系，咁所以咧，大家喺任何时候都要好地把握身边嘅每一位人，然后又一齐去到 get 到你哋自己嘅目标。 细心看看我的路，在下个车站到天后当然最好，但华丽的星途途中一旦畏高，背后会否还有他拥抱，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白日梦飞翔并不太远太抽象，最后变天后变新娘都是理想，在时代的广场谁都总会有奖，我没有歌迷有他敬仰，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有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 一首歌曲嚟自 Twins， 下一站天后。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朝早六点十四分嘅早上，室外气温系20度啦，相对湿度89%嘅。消费券咧，咁啊2023，咁啊如果你喺各大平台嗰度咧，之前都已经攞过嘅话啦，咁啊都嚟紧嘅时间都会继续攞噶啦。政府连续3年咧就派发消费券，咁啊第一期3000元啊消费券咧就将会喺4月16号啊，即系一个月，啱啱一个月之后咧就派发啦。咁啊，若果市民去上年啊。登记的八达通卡啦，咁已经退还了、啊、都有啲情况，我、啊、退咗啦咁样，遗失或者失效的话咧，咁啊需要咧就更改登记记录啊，否则咧就不能够领取金额噶。咁啊见到八达通亦都公布啦吓，咁 啊由即日开始啦，至到4月15号，喺17个嘅港铁站新增八达通嘅服务大使，咁啊为市民咧就解答相关嘅疑问噶啦。咁啊呢个梗系要啦，有即系港铁。站入面如果有呢啲服務台咧，咁相信都應該可以令到幾多人咧，好快脆就可以問得到佢哋嗰個情況會係點啊嚇！好啦，咁去到4月15号啦，每日早上嘅8点去到咧就黃昏嘅5点钟，咁啊喺17个嘅新增八達通服務大使解答咧就大家嘅問題，譬如港島線方面咧就有柴灣啦、東涌線、青衣。荃湾线方面就见到有荃湾佐敦、美孚深水埗；观塘线方面有乐富油塘、蓝田石硖尾；东铁线方面有上水沙田、大围粉岭；屯马线屯门、美孚天水围；荃湾线美孚那边又有，屯马线美孚那边都有；将军澳线就油塘同埋坑口，你亦都有啲服務大使咧去到俾大家嘅。咁如果你話喂，我嗰個八達通啊，我都唔知係咪又合資格噶，又點樣嘅話咧，今日一拼去到問埋佢哋啦。咁如果你記住嗰啲守則咧，要遵守啊嚇。咁之前嗰啲要用曬啊，咁其實基本上都好容易用曬噶啦。如果即係我自己嘅經驗就係、是。好似我咁啦，咁我都係放喺屋企買餸嗰啲地方嗰度用，都冇特別去到買啲咩禮物啊、電子零件啊，咁基本上你發覺喺超級市場啲基本消費咧，都好快噓一聲冇曬。好啦，咁呢個題外話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八達通之外，咁其他嘅例如係服務平台，咁點算咧？咁嗰啲咧都已經大部分咧，你就簡單啲嘅，因為嗰啲好少話會退嘅。咁你都可以咧，就係睇翻你自己嗰個餘額啊，各樣嘢。咁應該大部分人咧都可以順利攞得到噶啦。 Girl,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is, but I'm driving me crazy.当你偷我手逛街，事情越来就越怪，心里该呈什么的状态？长街越行越甜蜜，是好坏？别人你好有情感，乱放大，一时笑容也笑歪，方能隐藏这失态。数据的是你，却决定让我猜，不停摆左右右，难捉的变幻球，还望你开一串窗口。其实我好想呼救，有这种隐晦密友，男孩从来不擅长暧昧时解读对手。 give me a sign, got a time, baby. No reply, in between the lines. That's what you want, maybe. They wake up, can't get me to yourself. Baby, no more. Say, don't turn, how say, but I think.众人负没有，男孩从来不擅长淹没里解读对手，下秒就定情，抑或只自春就够，不太寻常的恋，被自身雪柜难受，怨恨可怜老友，生火聪明的斗，将暧昧抽。 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好啦，头先揾嚟呢首嘅歌咧，就嚟自 Anson 边嘅《聪明豆》啊。睇埋天气先，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嘅大致多云啦。早上有一两阵嘅骤雨，咁啊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啊都会去到会大概25度，吹和缓嘅东风，咁啊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风势较大，下周初咧就温暖，潮湿啊天气又嚟啦，同埋咧仲有一两阵嘅骤雨嘅，咁啊下周中期。天气咧就渐转唔稳定啦，咁啊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嘅早上啊吓，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嘅，咁啊叫做低至到中啦，即系好至到普通咁啦。好啦，咁啊睇嚟星期六同星期日咧。都係既然下周初咧都會有一兩陣嘅驟雨啦，咁如果大家要去玩啊，去郊外嘅地方咧，似乎咧係睇翻個九天天氣預報，星期一開始都落雨嘅咯，星期四五六嗰啲咧就直頭太陽都唔見啊，落雨嘅機率咧都高啦，咁啊，所以咧今個星期六日啊，就係大家享受下呢個晴天嘅最後嘅時間啦，咁啊，比起即係下個星期就冇得玩啦。咁啊唔紧要嘅，咁啊咪去揾下一啲特别嘅地方拍下拖又好，点都好啦。咁啊都有啲介绍嘅。咁啊首先第一个咧，可以俾大家享受下呢一个靓风景嘅地方，就包括啊西贡咧都有唔少秘境嘅。其实泥涌啊，亦都系其中嘅一个。咁啊嗰度有一个灵正如镜嘅海、哦，可以咧就等大家拍下啲最中意啊，少女亦都好中意拍嘅天空之镜。咁啊见到石滩咧就面向呢个吐露港嘅。咁啊，睇住海啦，同埋远边亦都望到山，咁啊，令到人哋啊，仲都几靓。如果拍拖嘅话咧，啊，张相影得靓之后咧，咁啊得啦，又加分。好啦，另外咧都系西贡嘅话咧，横掂去开啊，都可以去下咧就盐田子。咁啊，呢个地方咧，其实喺以前嘅时间啦，到而家啦，都可以咧就睇到一啲盐田嘅制作过程啊。咁呢个岛上面亦都咧就有唔少一定要去嘅景点啦。咁啊，亦都经过活化同埋修复噶。咁所以好多香港朋友咧，咁啊礼拜六日其实都几中意去，算系一个咧都相当之热门嘅地方嚟嘅。咁啊，大家又可以去考虑一下呢个地方。我自己咧亦都有曾经去过盐田子呢度啦。咁啊。去嗰度玩下，咁啊體驗一下咧，其實都幾得意，幾靚嘅。咁如果你話去到睇埋呢一個日落嘅話咧，咁啊更加係舒服啦，心曠神怡嘅感覺咧都幾好嘅，所以都係值得推介俾大家。好啦，咁啊另外嘅地方仲有邊度咧？咁啊西貢啊，當然係有地方去玩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有一個港島方面嘅中磡角炮台啊。咁呢个呢就简单啲啦，中磡角炮台路段呢其实全程都系平路郊游嘅。20分钟呢就可以去到嗰个炮台嘅位置，咁就打卡㗎啦。咁如果你话带埋小朋友行山喎，咁佢又行唔得耐，呢个呢都几值得去嘅。咁有经验嘅朋友呢都有附近有啲石壁啊咁样嘅，咁大家就可以去嗰度挑战一下啦，安全嘅情况底下，即係你齐晒装备咁。好啦，咁另外就係仲有一个呢，就睇下心形湖。心形湖坦白讲我係行山人嚟嘅，但我未去过。有啲人就话到呢就似呢个日本北海道啊。咁北海道嗰度都喺心形湖嘛。咁今次呢个呢就喺古洞水塘都可以睇到呢个港版嘅心形湖。咁喺嗰度打卡啦。咁由呢个古洞水塘一段路程呢行咁60分钟左右呢就可以轻松去到呢度。咁呼吸下啲新鲜空气啦。咁睇嚟大家都可以简简单单

消防處表示，九龍和新界部分地區深夜發生電壓驟降，引發多宗被困升降機和火警中鳴響事故，而多區都有居民表示電燈出現閃一閃的情況。中電表示，在深夜11:26至凌晨12:06，位於慈雲山的400,000伏特高壓供電系統曾經錄得幾次電壓驟降，期間電力供應並沒有中斷，部分客戶有可能遇到燈光轉暗或者是閃匿的情況，部分對電壓改變較敏感的電力裝置，例如升降機，可能因為啟動保護裝置而暫停運作。中電的工程人員正了解事故原因。警方曾經表示，深夜接獲市民報案，表示飛鵝山山邊有閃光，屋內電力出現異常。美國國防部發布星期二美軍無人偵察機在黑海墜毀前的片段，有關片段長大約42秒。美軍指俄羅斯的蘇-27戰機從後飛越美方無人機，期間向無人機傾瀉燃油，相信是要妨礙無人機的光學設備運作。之後俄方戰機再飛近時，撞到無人機的螺旋槳，導致螺旋槳其中一塊槳葉損毀，無人機之後跌落海中。俄羅斯之前否認雙方曾經發生碰撞，又指美方無人機是因為劇烈動作導致失控而墜毀。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被問到俄方是否會打撈美方無人機殘骸時說，將由軍方作出決定。他說如果軍方認為符合國家利益和安全，將會這樣做。波蘭總統杜達宣布，波蘭將向烏克蘭提供10多架米格29戰機，將會是首個北約國家向烏克蘭提供戰機。杜達表示，其中4架戰機將在未來幾日內移交給烏克蘭，其餘戰機需要進行維修，之後再交付烏克蘭。杜達強調，雖然這些蘇聯製的戰機已經進入最後服役年期，但是性能仍然良好。杜達沒有透露其他國家會否跟隨，但斯洛伐克已經表示會向烏克蘭提供已停用的米格戰機。丹麥首相弗雷澤里克森也透露，西方國家正在討論是否向烏克蘭派遣戰機。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是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大約25度，吹和緩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天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日風勢較大，下午初溫暖潮濕，和有一兩陣驟雨，下午中後期天氣漸轉不穩定。現時氣溫是20度，相對濕度9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在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俾个机会我，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我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我一向都听开港台的节目的，特别是第一台最喜欢的节目就是广东广西，因为那些主持人 有蜜蜂脆啦，好多时我都录咗挤咗喺个手机度听嘅。祝港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CIBS 人人广播。 老年时头发甩晒松。 人生活一样可以好精彩， 你有时候行山啦，写下啲毛笔字啦，画画啦，摄影啦。 我哋影咗相之后咧，我太太咧，佢话我仲忙过以前。 老年人生无限可能 ，CIBS 节目《乐龄生活圆梦记》，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是啦，起身啦吓，因为白元浩都打俾阿钟哥啦。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 我问你先，而家呢个相对湿度系几多？ 89啊，其实都几高，我觉得。 唔怪之啦。 做咩啊？ 风湿 啊。你讲真噶？ 腰酸骨痛。 做多啲瑜伽嘛。 听咗咩啊？准过天文台啊！ 哦、我都听过咧，啲人话系会有呢啲嘅，即系个骨头系好准啊！但我啱就想讲咧，其实嗱，而家就89啦，即系相对湿度啦。下个星期落雨、 哦，咁啊落雨都系啊，即系湿湿立立呢啲天气咧，个人你就会攰奶奶攰奶奶啦，我都会啦。 同埋会唔会话下即系下个星期落雨啦？咁、会唔会而家啲骨头就已经 feel 到啊？系有啲改变啊，咁样会唔舒服啊，咁样。 我未去开始呢个研究嘅项目，但我迟啲会话你知啊。睇嚟咧，即系回南，趁住回南天咧，可以试下呢个咁样嘅实测先得。 哦，系喎、哦，系喎、哦，系、哦。我自己都喺度谂紧咧，我会唔会有呢啲叫做咩风湿系嘛？ 嗯， 系啦，咁啊，即系令到啲即系骨头差唔多时间咧，同啲天气有感应，就会唔舒服啊咁样。因为我只脚啊整亲过啊嘛，跟住咧医生其实嗰阵时有同我讲，个医生仲有中医牌，先好笑。我睇西医啦，跟住个医生仲有中医牌，咁佢嗰阵时同我讲，你呢个咧，我有啲病人同我讲翻咧，跟住医翻好之后，佢哋有风湿噶、哦，咁你都留意下，有机会噶、哦，咁、我一直留意紧。 佢讲呢句啫，即系医翻可能有风湿啫。 吓、 我几惊佢话咩？医翻都嘥药费啊嘛，呢句真系惊啊！ 唔会啦，唔会嘥药费嘅，医我系值得嘅。 系啊，真系啊！以前睇啲粤语长片啊，或者电视剧咧，成日都有呢一句台词出现噶嘛。即系医翻都嘥药费咁样 啊！系啦，啊以前嘅年代真系多啲呢啲咁样嘅嘢讲嘅， 绝屈嘢咁样啊！ 绝屈嘢啊，一两句好 hit 嗰啲。 不过呢啲咁样嘅天气咧，咁啊成日都变成一个借口俾大家去懒惰噶嘛。 系啊，系啊， 湿立立，唉，唔想喐，不如瞓多阵啦。即系成日都变成一个借口噶嘛。我成日都话咯，一年四季咧，永远都有借口俾自己。 系啊，系啊，系啊。 春天咧就湿立唔想喐， 又话春困啊，咁又死。 夏天熱得滯， 熱得滯， 熱到啊攰賴賴，要瞓啦。 係啊， 秋天哇秋涼好爽喎、 啊， 應該瞓覺啊。 係啊， 冬天哇咁凍都係唔好喐啊。 係啊，冬天直頭唔好醒啊。 係啊，即係一年四季咧都係叫我哋唔喐嘅喎，即係一定有啲嘢。我好少聽到有一啲咩成語又好，古仔又好咧，叫我哋日日都要勞動喎，好少啊。 哦，係喎、啊，大家都係容易偏向咧。懒惰嗰方面去到谂咗先噶、哦， 系啊，所以咧，譬如话嗰啲咩诗词歌赋啊， 吓、 啊，除咗月光光你噏得出头几句之外咧，咁你唯一记得嘅就系呢一句嘅，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等到秋来冬又起，收拾书包好过年， 又是叫大家不用动啊，不如唞啊咁。 哦， 咁就过咗啦。 系咯，其实人类咧，即系之所以有今日嘅文明，系因为我哋嘅勤力同我哋嘅创意嘛。我成日都系咁觉得嘅。咁但系人咧，始终都本身都系一种我自己认为啦，懒惰嘅动物。因为生物其实应该系懒嘅。咁就个进化有啲细胞自己做啦，但系佢唔系话好勤力嘅一种一啲生物嚟。嗱，蜜蜂咧系我真系觉得好勤力，蚂蚁都好勤力，但系人咧或者系哺乳类动物咧，好多我都觉得系好懒惰。你啲狮子、老虎，佢唔肚饿，佢唔会食嘢噶。 咪就唔系懒惰咯。所有嘅动物咧，系只系因为同生存有关嘅时候咧，先会勤力噶嘛。佢哋冇生活噶嘛？ 系啊， 生活系人类嘅名词嚟噶。 系生，佢哋食，佢哋牵涉到生命啊，生存啊， 生存生命就 O K。佢哋同个生命有关，佢哋就会喐啦。 系系系， 即系肚饿食嘢。 系啊系啊， 有人追我走。 吓， 即系咁嘅啫嘛。 嗯， 人类系唔同噶。 哦，人类仲 多咗啲嘢谂噶。 仲要叹咖啡添啊！你谂下而家啲人类。 诶，不过咧，人类有一样嘢咧，我都觉得系啱嘅。你谂下。 吓。 人类勤力嘅原动力系嚟自懒惰噶嘛？ 哦，系啊，吸尘机发明，我成日都话 系啦，因为想懒惰，所以勤力啊嘛。 吓， 咁所以勤力到一个极点咧，就系 matrix 咯，我哋瞓喺度，喺个脑里边运作。 系哦， 22世纪杀人网络嗰啲，定20世纪、20世纪杀人网络。 系啊系啊， 即系你喺个脑里边不断谂，不断谂其他嘢，我唔喐，成个人咧就困喺一个箱里边，其实就系个脑喐，成个人唔喐。 嗯， 即系去到极致就系咁样咯。我以为我喐咗。 嗯。系啊，太懒都系唔好，即系呢个就系亦都系我哋同其他物种不一样嘅原因咯，所以大家都系勤力啲好。 系啊，所以我要翻嚟啦。 系啊，勤力啲，快啲翻嚟，一阵间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9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喎，最想做乜嘢呀？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嘅时候啦，咁先睇睇出面啦，咁6:42係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大家去到一啲工地嘅时间啦，地盤工地呢都会见到好多人戴住安全帽嘅。咁原来安全帽呢其实係有唔同颜色嘅规定㗎噃。咁亦都係俾唔同嘅人士呢去到佩戴嘅。唔知道你又清唔清楚当中颜色嘅分布系点样呢？好啦，整体而言，地盤入面嘅普遍呢即係安全帽分为4种嘅颜色，分别就係黄、红、蓝同埋白。好啦，黄色嘅安全帽最常见啦。一般咧，工地嘅工人啊，同埋临时工咧，都会选择咧就系戴咗呢个黄色嘅安全帽嘅。另外，红色嘅安全帽，好似都有，但系比较少见。可能我少出入工地啊吓。红色嘅安全帽咧，就通常都系嗰啲叫做安全督导员，一般咧就负责指挥交通啦。好啦，另外去到蓝色嘅安全帽咯。蓝色安全帽通常都是一些叫做吊运督导员、信号员、监工和工头等等的。另外就是白色的安全帽，就是来自管理层、大判、顾问、政府工程师等等。安全帽都不能够乱戴的，如果不是就很容易就引起一些叫做工程人员之间的一些误会了。所以戴帽都要戴啱一顶的帽才行。好啦，咁但係有啲叫最高级嘅，咁按道理就係白色啦。反而呢其实有阵时会见到嗰啲粉红色啊、银色啊，当中最犀利就金色啦。金色嘅安全帽通常呢都係政府部门嘅高级官员或者政商界嘅名人，简称 VVIP 级嘅人马。佢哋就拎住个金铲，戴住金帽，切緊烧猪嘅时候就会戴緊呢一啲嘅金帽啦。咁当然啦，嗰顶应该唔系真金嚟嘅，镀金嚟嘅啫，或者金漆啊。咁但系望起上嚟咧，都系一种华丽嘅感觉嘅。 听说你在去年为了健康一戒了烟，我在每个周末还是会小小喝一点，朋友不太容易约到，不再像从前那些日子可说已完结。有些夜里我会开车到城里兜圈，我才领会到什么叫做往事如烟。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与人而解。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对于人生起点一知半解，我却已经懂得应变。住岁月还不如好好的过越来越少的明天，生命给我们什么都不可能拒绝，这句话我当年不了解。时间它在热起来好我也不忍对你说，热情总会了解。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与人而解。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轰轰让人怀念，已经热过没有谎言。那些轰轰烈烈，已经热过没有谎言。 早上六点四十八分，呢首嘅作品嚟自张学友《又十年》啊。室外温系二十度，相对湿度89%嘅早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咧，咁啊揾到山艺界嘅教练，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一啲行山嘅秘诀。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KOL 系列，星期五啊，咁啊，梗系揾到我哋嘅行山总教练啦，梁志浩 Sunny Sir 喺度啊，总教练啊，今日特别总， 系啊，唔系你好似未嗌我全朵，今日好似有啲奇怪 吓，点解啊？ 咩 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 你系咪好耐未开咪，定系冇咗口罩舒服咗好多？ 冇咗口罩真系舒服咗好多。其实你见喺街嗰度咧，好多人唔戴口罩，其实都好舒服噶。 系嘛？我会好小心你呢句说话，我好惊，我惊你讲错第二样嘢。 唔会，不过咧，即系阿 Sunny Sir 都即系嚟到嘅时候要问一问咧。嗱，而家啲天气都几难捉摸啊，有阵时系即系好干燥。不过有阵时咧，我就发觉啲回南嘅感觉咧，又突然之间出嚟嘅。咁啊，所以咧，特别系下昼嗰段时间，佢会突然之间好热嘅。即系面对住呢、這个。叫做早晚温差，但系天文台成日都讲噶啦。咁我哋喺行山嘅装备上边咧，会唔会有啲好似嗰啲叫咩啊？嗰啲刀咧，万用刀咁样，系咪万用刀啊？ 系冇错， 系啦，即系有好多架撑，但系其实佢系得一个架撑，但系佢好多功能嘅， 咁、哦、系 可以拎上山介绍一下，等我哋知道，原来呢啲法宝真系冇得输啦。嗱，佢落雨又搞得掂， 猛太阳佢又搞得掂，如果你肚饿佢又可以帮到你，你口渴佢甚至乎有个电梯嘟嘟嘟嘟嘟，龙珠都帮你揾埋，何况水源啦、 啊。诶、应该咪要叮当个八宝袋先得咧，咁多嘢系咪？你令我即刻谂起我哋啲同学仔嗰啲男朋友啊， 系 系多功能啊嘛，要水就会系骆驼，又会又系雕夫，跟住食物咧就喺个男朋友背囊里边攞出嚟啊，嗰啲呢啲女同学好舒服、啊， 要乜有乜噶，士多啤梨、朱古力都有噶， 好犀利嗰个即系。我都唔止见一个啦，佢当兵都当得好投入嘅，好好犀利啊！喂，讲翻正经嘢先，唔系阵间咧啲啲听众就问我哋斋吹水 吓，咁啊点算咧？有啲咩法宝系呢啲天咁飘动嘅天系帮到我哋 咧？我第一件事一定系手巾仔。 手巾仔，你唔止一次介绍手巾仔噶咯， 系啊，因为真系好好用啊。吓，譬如呢啲朝头早你热唔系朝头早出门口冻啊，吓，咁你可以即系有扮牛仔咁样啦，吓，咁啊遮住条颈。如果你到夏天，即系到晏昼嘅时候咧，热咧就抹汗啦，跟住又可以遮条颈啦。咁其实手巾仔无敌嘅， 哦， 即系好好用嘅， 都系。而家嗰啲好似。围住条颈嗰啲啊， 哦叫 negator 啊嘛 ，negator 咁嗰啲咧有啲又可以当束住个头啦， 系 头发太长嗰啲朋友咧就可以就包住个头啊，咁啊跑起上嚟又舒服啲啊， 哦嗰、那个就仲有好多花纹添， 系啊， 但嗰个样嘢唔系几好嘅，佢弹性得嚟咧佢就抹汗唔系几 work 嘅， 哦 差少少， 系 呢个我都有好多条啊嘛， 我都有啊，我有个朋友啱啱去完瑞士跑嗰、那个嗰啲癫嗰啲咧，咁佢翻嚟嘅时候咧，佢都买咗个手信俾我，写埋我个名噶，佢嗰条， 佢你好啊，你要唔要我可以喺你 T 恤上面写个名都得噶， 可以、啊、 我有 mark 卡你要唔要？诶，讲埋个装备先啦，除咗手巾仔之外咧，就带件薄风褛， 薄风褛系 啊，即系其实可能， 其实会唔会老化？我成日想问嗰啲薄风褛，即系会唔会有寿命？意思即系话。 哦、 其实就咁嘅，阿 Sunny Sir， 我屋企有件风褛咧，都已经成十年噶啦。咁啊，佢嗰啲橡筋位就有啲松松地，我啊成日油盐，唔知好唔好换咗佢咁样。可能好多听众同我一样遇到个问题，又 系咪真系薄 咁样？ 薄嗰啲尼龙薄风褛先， 即系可以咧，将佢接到好似有个波网球咁大嗰啲。 啊，我知边只，我知 系啦， 只物料系特登有个牌子穿嚟出嗰只布料嘅， 系好薄好轻，防风 系啦，冇错冇错， 少少防水。 哦，系啊，系啊，呢件都系，呢件都系，都系嗰只嗰啲物料嚟。 系，但我嗰个好似唔系呢个牌子，系第二个牌子。 唔紧要，我哋唔讲牌子嘅，讲物料嘅啫。嗰啲布咧得好密嘅，就可以扇到风之余咧，又透到气。咁但系譬如啲手巾，手嗰啲橡 筋 位置咧，咁你真系老化咗，我建议去街市咧，搵嗰啲姐姐咧。啊，几廿蚊咁就车翻条橡筋咪搞掂咯。 我边使搵姐姐啊？我屋企有我阿妈喺度。 你唔可以咁样噶、哦，伯母啊，用嚟孝顺嘅。 咁平时有孝顺呢啲位叫佢帮下手嘛，哦、 即系 出山帮下手 嚟急时用。不过我觉得嗰个橡筋就可以维修翻啦。 系 我啲羽绒褛咧，其实穿咗窿佢。 嗯， 即系薄羽绒褛好容易喺。 吓、啊，羽绒都补到噶？ 补到，即系嗌穿咗嘛，勾穿咗咪会走羽绒咯。第一时间咧就。 攞個雙面膠，唔係攞嗰啲黑色膠紙黐毛頭黐住先。係 啊，其實我哋有啲叫做封箱膠紙，唔係封箱膠紙，牛皮膠紙。 係啊係啊，牛皮膠紙。 啲叫 dirt tape 啊，咁啊 dirt tape 一搣一 啡色嗰啲啊嘛。 有啡色㗎，有黑色，有紅色，有藍色，有銀色。咁按你自己喜歡咧，就搣翻出嚟，即刻黐落去先。 係睇翻你件羽絨本身咩顏色咯？ 漂唔翻㗎啦，即係我下次俾你睇下我件係。蓝色嘅咧，一个格四方形嘅啲银色嗰啲得 tap 黐落去，咁我啲同事就以为哇新 design 嚟，好型咁样，因为通常都系啲心口位啊，啲腰位啊，手就容易嗨穿啊， 系， 咁你贸贸然换咗件衫又好嘥， 一勾就穿啊嗰啲质地， 又唔使买咁贵嘅，有啲话即系有啲叫做维修保养嗰啲维修包咧，一边开里边就有 repair kit， 有块贴嘅，一贴落去就可以等啲羽绒唔好走出嚟咁样。 哦，咁样 呢个就系我哋平时即系去露营嘅时候或者去远程距离咧，都会有个维修工具，索带啦，呢啲我哋叫做牛皮胶纸啦，好好用嘅。 嗯。 呢啲真係非常好用， 係咁呢啲係維修啦。咁但如果講翻，譬如呢啲咁飄忽嘅天氣，我哋仲有啲乜嘢嘅架撐係可以拎上山？譬如鞋咁樣，咁我哋係咪應該點樣選擇咧？預佢防水好啊，定係即係尼龍好啊，定係點樣咧？ 其實一般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咧，你想買對唔防水嘅，而家係比較難噶啦，因為啲廠咧覺得有防水薄膜嗰只鞋會貴啲嘛，買得好價錢啲嘛。 咁但係我哋 好焗嘅，其實有陣時防水嗰啲，我 呢個就真冇兩頭利啦，始終都係有少少焗嘅。咁就我哋最緊要就留意翻，除咗頭先嗰扎嘢之外咧，可以做個小防水。因為乍暖還寒咧，跟住開始嚟緊就落雨啦。 拎兩個膠袋得唔得啊？ 得。 拎兩個膠袋，跟住兩隻腳穿入去，跟住綁住個就橡筋，買啲靚啲嘅橡筋咯。 可唔可以有少少水平？咁呢啲就似我哋以前僆仔咧，又冇錢，但系就用啲小智慧咁去膠袋整落去，咁 仲要覺得自己好叻。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我媽以前就好中意將啲膠袋擠啲嘢咧，就擺，又防水又防塵啊嘛。咁啊，最近都發現點解無端端屋有啲頭皮嘅咧？原來啲膠袋開始做咗環保分解啊！ 哦， 係啊，擺耐咗咧，佢自己分解 真係化咗啦。 系啊，我唔化咧，个胶袋都化咗，所以、所以我有时候啊，啲胶袋真系环保又几好嘅，即系会自己化咗佢，但系微胶粒就另计啦吓。 系咯，咁啊呢个都系嘅，因为即系除咗我呢个胶袋，因为胶袋都有个好大问题，就系如果真系试嘅话咧，其实个胶袋喺个山径上面咧，我谂你行百零米，佢都应该系会够钟烂嘅啦。你个人咁样踩落去，跟住啲石咧又全部其实咁锋利咧，胶袋真系顶唔到好耐。 哦，咁通常啲鞋濕咗，可能啲人就會教咧著對膠袋，不係一擺膠袋裏邊先，再著物落去嘅。 哦， 咁但係都會有導航器啊，會焗腳嘅。 係， 咁呢個就得不償失啦。咁但係就冇辦法中嘅辦法。 嗯， 咁但係而家坊間有好多啲防水物啊。 嗯， 將一啲防水物料咧就做咗一對襪咁樣，價錢就由以前幾百蚊，而家到百零蚊都有一對。 嗯， 咁啊相對會冇咁焗嘅。 係。咁但系真系防水嘅， 系真系防到水嘅， 真系只脚净系会有啲焗啫，就唔会话湿到水咁样嘅， 湿唔到水嘅。 哇！ 你感觉上系凉浸浸，但系唔系湿嗰种感觉。 哦，咁啊有趣、哦。咁啊呢啲物料大家都可以谂一谂啊，睇下呢一个喺啲天气咁飘忽嘅时候，哇！就落大雨啦，唔紧要，我背囊有对防水物，换咗佢先。 咁里边啲都要防水嘅。 个背囊都要防水嘅， 里边背囊防水 咯， 背囊都系雨冚啦，即系冚住个背囊， 系雨冚 水系扇下水嘅啫。 吓， 嗰时咧，大家就冚落去之后咧，佢会跌翻出嚟。 吓， 因为个背囊棘佢唔住啊。 哦， 咁我哋自己会做啲小手工咧，可能上边就车两下，有个勾咧就勾翻住个背囊条肩带。 嗯， 咁两边勾住佢就唔会跌翻出嚟。 我自己咧，如果系譬如行山，因为我通常都系细背囊多， 系 细背囊嘅时候咧，如果真系落雨嘅话啦，其实我就由得佢湿嘅。但相反喺我个背囊入边咧，有一个大概系咪咁大？系呢个 size？ 呢个大概三到四 lit 咁上下。 系啦，系啊，好似嗰个系五 lit 嘅。咁嗰个咧就系一个扁身嘅胶嘅 防水袋。 咁我就将啲重要嘅就放咗入去。咁我个心态就系个人湿或者系啲袋湿啲鞋湿，我就由得佢啦。 啊，呢个好好啊， 就由得佢啦。咁我就最重要嘅嘢，譬如电话啦。如果电话唔湿得嘅话，而家电话好多防水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电话或者系银包唔湿得嘅，或者啲重要嘅嘢嘅，譬如你干电池咁要干嘅，咁你就将呢啲嘢摆入去，然后或者将多一两件衫咧，因为而家啲衫速干都系接到好 薄， 系 冇错， 我就再摆埋入去。咁去到啲地方咧就替换啦， 呢个好主意嚟嘅。不过就耐咗咧，个防水袋本身有压条嘅， 系啊， 咁就会老化嘅。 哦，系啊， 咁我又唔抌个袋嘅，因为我啲死穷鬼。咁里边装个垃圾胶袋落去咧， 又可以再用啦。 咁就因为胶袋本身容易勾穿， 吓 喺个尼龙嘅袋里边再加个咁嘅防水袋咧，咁就变相防水之余咧又抗磨。 嗯， 咁同埋就力久常新啦，可以咁用啦。 哇！悭家真系唔够你嚟啊！ 唔系，穷人系要谂办法。 我哋下个星期再讲过。 好， 唔该晒你，拜拜。唔该晒 Sunny， 咁啊，转头咧听听七点钟嘅新闻简报之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咧，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嘅。咁啊，至于分途广播之后咧，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咧？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无人侦察机在黑海坠毁前的片段，有关片段长大约42秒。美军指

啊！ 陣間會唔會塞車噶？ 你問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七点零九分嘅时候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咁啊有白权浩小白喺度啦，陪住各位听众嘅。咁啊，另外出边二十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8%。天气方面咧，转头就会揾阿欧啦。咁啊，而家咧就交通方面先揾咗咧，就系交通组嘅阿姑喺度。早晨阿姑， 早晨小白。 好，出面的交通情况怎样啊？ 现在的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对出，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慢车，龙尾果栏，还有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开始车多，现在龙尾排在福亨村。封路情况，受到爆水管影响，红磡的文泰街现时唯一行车线是临时封闭，咁沿红磡道去返土瓜湾方向行驶的车辆是禁止左转入去文泰街的。另外将军澳的骏逸街有紧急工程进行，骏逸街介乎骏昌街至骏宏街之间来回全线是暂时封闭，受影响的九巴和新巴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咁仲有尖沙咀是有紧急工程进行，尖沙咀的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之间全线，以及在部分的缅甸台都是临时封闭，咁驾驶人士有需要请改道行驶，就是咁多啦。 嗯，虽然咧出边嘅交通咧就都正常啦，咁但系如果我打开嗰个地图咧、嗯，其实个心都有啲戚戚然啊。点解咧？哇，都几多咧，系有红色啊，有黄色咁嘅情况，其实都 好似正常翻啦，大家都翻工啦， 即系正常塞车翻添，我有少少觉得系。 系啊，太耐冇见到呢啲情景啦，实在。 咁啊，所以咧就黐住我哋港台啊，咁啊交通组咧就适时又会同大家讲下一啲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啦。 冇错，有咩会通知大家？ 咁啊，梗系要啦，系啊，你最中意弟子仔，我哋仲系弟子仔嘅年代。 唔好讲呢啲啦，我唔想跑啦，好攰啊！ 都几好啊，即系嗰种冲入嚟嘅感觉，好有一种即时性， 好热血啊嘛！ 热血热血，广播就系热血嘅， 冇错冇错。除咗广播热血啊，考牌都好热血， 考牌梗系热血啦， 系啊 系啊， 尤其是考唔到啊，仲热啊！ 你都有车牌噶嘛？ 有，但系我冇试过重考咯。 哦，系咩？ 系啊。 哦，咁啊几叻仔喎！ 系啊，广播到周杰伦。 你咁样 系啊？ 有冇摆嚿豆腐喺个车度啊？咁你 我谂碎晒应该 系啊，碎晒啦，系安全第一啊吓。咁啊，考车牌方面有咩提醒咧？ 最近咧，运输署喺啱啱个星期二咧就宣布咧，考车重考生咧嘅快期咧系会改为电脑抽签嘅。咁、简单解释下啦。咁、如果你即系话第一次考车考唔到嘅路试嘅话咧，咁、你可以排翻，即系如果你仲有心想考咧，你可以排尾期或者快期嘅。尾期就系即系排队尾啦。咁快期就係咧，一般係由某一啲考生延期或者取消考試，騰空咗出嚟嘅一啲吉位，咁你可以咧鬥快攝上去， 即係執死雞。 冇錯啦， 難聽啲講佢就係執死雞啦。 可以咁難聽嘅原來。咁我明噶啦，下次我會。咁其實快期呢個制度咧係由2013年11月6號開始嘅，咁現時咧係以先到先得嘅形式咧去搶呢啲快期嘅，咁、但係咧有好多中介公司咧為咗要即係賺嗰、即係炒嗰個價啦，就會寫啲程式咧去搶嗰啲快期。 哦，咁樣㗎？ 好似啲人搶演唱會飛咁 樣嘅。 係啦，咁就令到好多考生啦，同埋教車師傅都好困擾嘅，因為佢哋就會不斷兜售佢哋服務啦。咁運輸署見到咁咧，就會決定咧將呢個先到先得嘅形式改為電腦抽籤啦。咁即係大家都公平啦，抽到抽到，抽唔到就算啦。 但係會唔會好多次都抽唔到？ 咁呢个要睇啦，因为暂时都未抽过。係啦，今个月嘅28至30号呢会做首轮嘅登记 ,31 号呢就会做第一次嘅抽签。咁呢点样登记呢，就会上香港政府一站通啦，或者用电话预约嘅。咁你喺嗰度呢就留返啲个人资料，包括你身份证 number 啊，你肥佬嘅日期等等啦。 唔合格嘅日期。 係冇错。头先就话可以好难听嘅。 咁都有阵时又好听啲嘅。 OK, 唔合格。塔 Q 嘅日期 系啦， 系啦，咁咧喺星期一至星期五朝早11点正，去到晚上11点59分咧可以做登记嘅。咁点样登记咧就可以登记一轮抽签，或者登记咧喺由下个工作天起 两个星期内连续参加的抽签，即譬如说今天是17号啦，咁今天星期五，咁下个工作天就应该会是下个星期一。咁由下个星期一开始，任何两星期内的抽签你都可以登记嘅。咁咧，如果你中签咧，就会收到电话或者电邮通知，然后喺两个工作日内，你要俾咗钱噶啦。 哦。 咁如果抽唔到咧，你都会收到 email 或者短信通知嘅。咁睇下你到时有冇需要再登记啦，或者你选择都系算啦，都系排翻队尾啦，咁样咯。 咁样即系都仲有得选择嘅。 系、 咁但系如果你话嗰、那个即系睇下会唔会有啲人放弃咗，咁你睇下会唔会揾到佢哋嗰啲幸运签嘅时候咧。 系。 咁啊，呢个都系其中一个 option 嚟嘅。 系啦，系。 不过就我觉得应该谂多啲方法系。不同方面康文署又好，或者个运输署咧，谂多啲方法堵截，啲人咧去炒啊，或者喺中间一个原本系惠泽民生嘅服务啊。咁啊！但系俾人哋去到攞咗嚟揾錢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係唔應該，因為市民咧要蒙受一啲特別嘅金錢上嘅損失啊。 其實咧由上年嘅5月30日開始咧，考生如果排快期咧，係要用智方便做身份認證嘅。咁如果冇咧，你淨係可以用電話預約。咁但係睇嚟都未必好有效到截到，所以先要推出呢個先電腦抽籤嘅形式嘅。 係啦。 咁另外運輸署都宣布啦，係會重開星期六嘅路試考期，為期咧大約係6个月。咁希望。快啲清嗰條 Q 咧，咁就即係冇啲人去再 咁樣排法咯，係 啦 係 啦，因為而家排春尾期都可能成年㗎。 明白。咁啊，希望大家各方面嘅努力之後咧，咁可以堵截呢啲問題啦嚇。 冇錯。 好，唔該曬阿高，唔該曬。天氣方面咧，揾阿 O 出嚟啦。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啦。 早晨，出邊嘅天氣係咪濕濕地啊？ 係啊，頭先咧翻嚟電台嘅過程之中咧。都仲有少少雨粉粉咁嘅，咁啊依家咧就停咗雨啦，但系咧路面都依然系湿滑噶，咁所以驾驶人士咧就小心啲啦。咁另外一阵间转个头会唔会再落雨咧？我都觉得系未知之数，因为你而家睇到个天咧都系灰蒙蒙一片啊吓，咁啊有机会今日都系有呢啲雨粉粉嘅咁嘅情况出现咯，系啊，春天系咁噶啦吓，春天嘅感觉就 系 咁。好，咁啊，详细天气俾翻小白讲。 好，唔该晒。哦，咁啊，春天咧，大家都留意住啦吓。咁啊，而家出边咧就系大致天晴，大致多云啦。早上有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25度，吹和缓嘅东风嘅。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啊。而家20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时间嚟到朝头早嘅7:17噶啦，咁啊，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入边咧，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阿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我咧就前嗰排咧亦都有去到呢、這个南港岛线啊，咁啊搭车啦， 系 见到咧嗰一带附近咧好多呢一类嘅 poster。咁啊，講緊有一個嘅活動，好似喺係咪鴨脷洲？ 鴨脷洲係應該睇，應該係噶啦，喺嗰裏邊好多嗰啲或啲燈箱廣告啊嘛。 係啦，係啦，嗰啲燈箱廣告哇好多喎、啊！咁我一望嘅時候咧，我就即刻諗起佳哥，唔、知佳哥有冇份去參觀一下？唔知又可唔可以喺節目嗰度講下，到底呢個係咩節日咧？ 我有嘅，我有份，我都去睇下嘅，因為嗰個係一年一度咧，南區特別香港仔鴨脷洲嗰邊一個最重要嘅一個廟會啊！ 廟會啊！ 廟會嚟㗎，就是、紅聖誕啊！ 係 嗱，我相信咧，即係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咧都聽過㗎啦，都知㗎啦，嗰度有一間香港嘅法定古蹟啊，就鴨脷洲嘅紅聖廟啊！ 係。 咁呢間紅聖廟咧就乾隆嗰時有㗎啦，即係超過200多年㗎啦。咁所以咧就其中一個原因令佢成為法定古蹟，就因為佢歷史夠耐啦。其次就係咧佢嗰個社區啊，同埋裏邊佢啲廟會啊、嗰啲拜神啊、嗰啲即係嗰啲傳統嘢咧，仍然都保持到啊，保持到。咁譬如話咩咧？嗱，譬如話附近好多香港仔啦。咁啊，每年都有呢個龍舟賽噶嘛。 啊，係啊，嗰張 poster 見到又係有呢啲咩有人參舟咁樣。 咁佢啲龍舟隊咧會去紅聖廟拜神嘅。 係，咁啊，即係佢撐龍舟去。 撐龍舟喺外邊朝住間廟嚟拜一拜。 幾好睇喎、 啊！是啊，會係咁做嘅，咁會係咁做嘅。咁就因為佢係其中，因為嗰個區裏面一個即係歷史最悠久嘅一間廟宇啊嘛。咁好多嘅傳統舊嘅，即係佢 古老嘅龍舟啊，嗰啲過百年啊，嗰啲龍舟咧，嗰啲龍舟隊咧，都有咁嘅舊傳統咧，係去嗰度咧朝聖咁樣嘅。 佢哋嗰啲龍舟咧，同我哋端午節嗰啲龍舟，都係嗰 set 嘢嚟嘅。 都是那些嚟嘅啫，都是那些嚟嘅。 有冇话分要分 香港仔个龙舟啊？那个比赛真系全香港嚟讲都系数一数二，即系虚撼啦，同埋旧龙舟多嘛。 我曾经都睇过一次咧，就喺香港仔嗰边咧，咁佢嗰啲龙舟比赛，哇，那个气氛真系好好，同埋咧佢嗰个海湾啊，好啱做呢样嘢啊。 哦，系啊，系啊，嗰度啊，香港咧有几个大嘅龙舟比赛盛会啦。好多啦，即係呢個係好多龍舟嘅地方，好多灣頭都有龍舟比賽。但係能夠大龍啊，即係應該係超過40人嘅。嘅龍大龍咧就唔係好多嘅啫，因為真係地方問題啊嘛，同埋參賽隊伍嘅問題啊嘛。咁其中一個就係香港仔石排灣呢度啦，另一個應該係青山灣啦。 係 呢啲地方仲有大龍嘅參賽，咁以前油麻地好似都有嘅，不過油麻地潛咗海啦，冇嘢睇啦。 係啊，城門河嗰個有冇㗎？大龍、大龍嗰啲城門河嗰啲有冇？ 城門河應該唔冇啊。正门项目嘅，正门项目吓，咁其他都系中龙啊、细龙啊或者凤艇多咯， 系， 就系咁样啦吓。 咁佢就撑呢个龙舟，有冇话啲龙舟系咩颜色咧？就代表嗰啲吉祥啊？系咪多数都系红色为主嘅咧？ 嗱，佢唔又唔系，全部都系木色多嘅。而家讲真，而家龙舟有两只嘅， 系 一只系传统用木做噶，用木做嘅一种，而家就流行嘅就玻璃纤维。玻璃纤维系啦， 反传统喎、 啊。系啊，特别系嗰啲咧，即系由即系统一比赛啦。因为点解咧？有啲湾头嘅比赛咧，譬如赤柱嗰啲咧，佢用嘅龙舟咧都系全或者用玻璃纤维嘅。咁啊，冇得取巧嘛。冇得取巧嘛，即系话哇，我有钱，我整只特别线水咁啊，我咪赢硬咯。 哦，系喎，系喎，系喎。 咁啊，由大会决定比赛，就统一。所以用一隻叫玻璃纖維咁樣，但係有啲舊傳統嘅彎頭咧，咁啲龍舟咧，即係好多都係自己嘅師傅噶嘛。咁師傅咧咪有用木做嘅咧咁樣，咁啊傳統啦。咁但係相對嚟講係重身啦，重身嘅都貴㗎，唔係輕易訂一隻㗎。所以嗰啲漁民咧，即係漁民後人啦。或者住嗰啲人住白龍舟啲人咧，如果訂一隻龍舟咧，都要嘥時間、嘥錢，同埋咧要做一啲即係所謂嘅宗教儀式嘅，幫龍舟灑淨啊、開光啊咁先可以放佢落水啊咁樣。每年爬之前咧，就要去拜下神啊、朝聖啊咁樣嘅，咁樣先至可以順順利利嘅。 咁呢個龍舟咧，其實有冇話如果佢一啲損毀啊，咁佢哋都係會維修多嘅。 維修多，咁啊，香港都有啲，仲有啲鋪頭可以幫佢維修嘅。但如果造成只咧，香港就而家已經冇啦， 應該翻大陸啦，係嘛？ 你全部都要翻上去，好似應該係番禺嗰邊啲地方做嘅。 係。 係啊，我跟過一次上去睇佢哋嗰龍，佢哋好似唔知係咪番禺，我曬一街認唔到。佢哋有個地方好出名做龍舟嘅，嗰個鎮咧，差唔多全部都嗰啲廠都係做龍舟嘅。 哇！龍舟鎮喎、 啊。係啊，嗰個好似國家有名㗎，即係好出名㗎。 哇！厲害。好，咁我哋講翻呢個節日啊，龍舟遲啲端午節嘅時候，又揾阿佳哥同我哋講下咩開光啊嗰啲咁嘅嘢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咧呢一個嘅節日紅聖誕啊，紅聖誕除咗係個咁厲害啦，啲龍舟會喺出邊咧咁樣即係撐過去， 一齊係 啦拜啊咁樣之外咧，仲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嘅啲亮點咧？ 嗱。首先講下呢間廟先，呢間廟咧就喺當地嚟講係一間，就除咗係啲漁民拜嘅地方之外，佢仲係一間風水廟嚟嘅。 係 點解咧？因為咧，佢呢間廟佢嗰個建築最大嘅特色咧，就係佢門口有兩條好高嘅木杆喺度嘅。 係嗰啲木桩嗰啲 杆嚟嘅，旗杆嚟嘅，好高嘅。係啦，咁咧其實嗰兩條咧係所謂嘅咩咧？即係風水啊！為咗風水咧，我哋克制咧香港仔嗰邊一個山仔。佢哋就覺得嗰山仔就老虎咁樣咧，夾住阿美洲啊，咁就唔吉利，所以就整兩碌棍喺度咧，咁啊對到就好似咧咩咧，好似嗰個趙公明啊揸住嗰條鞭咁樣啊，打只老虎，即係玄壇制虎啊，咁啊就打只老虎咁樣嘅，咁嗰只老虎真係邊度咧？就即係今日蒲窩嗰個山仔啦，以前嘅香港仔舊差館嗰個山仔啦。 係，咁啊，只老虎就防佢嘅。咁嗰兩條木其實都好多年啦，係咪同個廟一樣咁耐啊？ 喂，個廟嗰木本來咧，佢嗱幾年前咧，咪有一場好勁好勁嘅大風嘅颱風嘅，打得唔錯。 哎呀， 冧咗。咁咧，而家呢樣咧就應該係新整嘅，大約都係整翻四五年到嘅啫。我都即係疫症之前先至重新開光買翻嚟啊。因為買嗰時候都聽佢哋講到好惆悵，因為要翻咁高咁長嘅木啊，唔容易噶。要花啲心，嗰啲負責人都要花啲心機去揾到。 佢哋係揾原條木啊？ 佢揾條木，其實等於以前啲船嗰啲圍啊嘛。你啲好高㗎嘛，咁而家你冇木船㗎嘛，唔係一次船嚟㗎嘛，所以你要去啲地方裏面有啲木船，如果啲木船佢又拆啦唔要啦，但係嗰條竿你仲可以仲買嚟做咁樣囉。 係喎，哇，一講船呢其實都大把嘢講，我諗就即係以前香港漁村多嘅時候呢，我諗造船都好多經典嘅故事，你就係講龍骨可能都有排講。 造船而家香港就已經全而家即係基本上啦，冇木已經冇木船啦，冚棒都係鐵船啦。同埋香港嘅造船業咧，其實就已經冇已經式微嘅啦，式微即係可以話咧，做木船已經冇人做嘅啦。即係要做嘅，可能都要去翻去揾即係內地啊，先至有可能有地方做咁樣嘅啦。咁大部分而家有，而且咧就近岸嘅捕魚咧就食唔得啊嘛，因為而家近岸捕魚係唔可以。港海裏面是不可以這個拖網的嘛。 是啊。 所以就要去遠一點的地方。遠一點的那些細艇你的木船仔是頂不順的。 太大浪了 要 去散的真的。 要一定要一些高身啊大隻一些的鐵船呢才可以出到一些大浪的地方呢去這個拖網這樣。 對的。那如果講回這個紅聖誕啦除了兩條即是定海神針啊。 系， 都喺度咧，即系 好啦， 挡住只老虎之外，仲有啲咩咧？ 咁嗰日咧，如果正日嗰日23啊，红圣诞咧，咁样佢有个巡游嘅， 系 有巡游嘅。不过啊，嗱，我以前去嘅时候咧，就是、正日嘅，但你知啦，农历嘅正日咧，分分钟都系平日嚟噶嘛， 系啊， 咁啊，翻晒工啊，啲人冇人去啊嘛，大佬你阻系咪先？即系你有人请假特登去咧，即系难免系有令人有啲即係困難啊嘛！ 咁今年點啊？你去嗰陣時係點啊？ 大約十年前到咧，就改為紅聖誕之前嘅星期日，就作為一個大嘅巡遊嘅廟會，係啦，一個廟會咁樣。咁嗰日咧就有一條叫鴨脷洲嗰個大街噶嘛，就喺鴨脷洲大街度咧，咁有獅隊啦，有佢個神明咧抬出嚟啊，坐喺條橋上面巡遊啦，咁有南和先生啦，即係咁樣咧就遊一個圈咁樣咯，咁即係類似就係好似長洲出會咁樣嘅啫。 哦， 不過嗰條街就短啲，係啦， 短啲嘅， 係啦，係咁樣咯。咁啊，初頭去嗰年代咧就簡單啲，咁近於十年八載咧就多咗即係多咗贊助啊。你啊嘛，你港鐵嗰度賣燈箱廣告都唔少錢㗎啦。 係啊，要啲錢㗎。 因為開始有贊助，譬如話旅遊呢、這個旅遊發展局好似有贊助嘅。 係有幫手啦。 環廟又好似有贊助嘅。係。咁所以咧，佢哋即係嗰個贊助費多咗咧，咁啊可以做多啲嘢，吸引多啲遊客去啦嘛。 係啊，推廣多啲啊。 係啊，所以咧咁啊，佢嗰個遊行隊伍咧就開始咧就壯大啦，咁啊多咗好多元素啦。譬如話咧，有海洋公園嗰啲人嘅表演啦。 哦。 你海洋公園好多花神㗎嘛。 係啊，因為扮動物又好啊。 派出代表，乜華廟又係派啲人去代表啦。附近嗰啲地方嘅街坊又會派啲代表出去做一啲，譬如話扮青裝又好啊，巡遊又好啊，跳舞又好啊咁樣啦。咁啊，佢變咗個嗰個巡遊隊咁樣，嗰個元素多咗好多，吸引咗好多，就唔係淨係咁傳統啦。有得龍獅隊啊，繼續有啊，龍獅隊 係 啦，即係咁樣啦。 哦，咁啊，真係多嘢睇啦，又有舞獅又有 咁啊，嗰度因為而家佢卡上有港鐵啊嘛，咁啊去又方便，去又方便，咁啊吸引到唔少人嘅。咁仲講一樣嘢就咧，因為東亞洲大街兩邊有好多老人院嘅，咁咧我就發覺咧一巡遊咧，咁上面啲老人院就好識做嘅，安排啲老人家個坐曬輪椅啊，坐曬凳咧就企曬兩邊，就等啲隊伍行過咁樣，咁啊即係可以玩下，大家開心下咁樣啦，唔使成日坐喺入邊咁悶啦。 幾好啊！就算即係唔方便嘅，咁啊喺窗邊好似 V I P 位咁啊望落去。 係啊，冇錯。 係咁啊，都非常之厲害啊！咁我見到即係啲廣告都係犀利嘅，就純粹係搭港鐵你都會。 咁啊，又有啲佢又有啲宗教儀式嘅。有宗教儀式嘅，咁啊除嗱，咁啊喺即係佢而家嗰個河誕咧，即係環 橫跨成個禮拜嘅， 嗯， 橫跨成個禮拜嘅。咁有啲儀式嘅，譬如話放水燈啦， 嗯， 放水燈啦。咁就喺正日嗰日咧，就有啲即係所謂嘅獻供嘅儀式啦，即 係 敬嗰個紅聖大王啦， 哦， 啊咁諸神咁樣啦，咁嗰啲負責人啊、總理啊、主席啊都埋嚟曬咁樣咯。咁啊有啲咁嘅儀式嘅。 嗯，相當有趣啊。咁啊，今年就可惜啦。啊，过咗啦！ 哎，唔紧要啊，佢个咁我哎，再做一样嘢，最紧要啊，今年做翻神功戏。 哦，系系系， 做翻神功戏。咁啊，咁啊，咁啊，好开心啦！咁啊，有大戏睇，咁啲街坊大家都好踊跃咁样咯。 系啊，好睇啊！我上次喺我自己屋企条村嗰度，即系农历年嘅时候，都有睇到佢哋嗰啲 戏。系啊系啊，哎，发觉大家急不及待啊，即系忍咗几年冇得睇。 精彩啊吓！咁啊，睇下仲有啲咩得意嘅节日啦。咁啊，到时佳哥同我哋分享一下。 好， 唔该晒佳哥， 有来啊， 好 ，OK，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防处表示，九龙同新界部分地区深夜发生电压骤降，引发多宗被困升降机同火警中鸣响事故，而多区都有市民表示电灯出现闪一闪的情况。中电话在深夜11:26至12:06，位于慈云山的40万伏特高压供电系统曾经录得几次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没有中断，部分客户有可能遇到灯光转暗或者闪匿的情况。部分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例如升降机，可能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的工程人员正了解事故原因。警方曾经表示，深夜接获市民报案，表示飞鹅山山边有闪光，屋内电力出现异常。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电话，他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一贯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劝和促谈，呼吁国际社会为和谈创造条件。中方对俄乌危机延宕升级并可能失控感到忧虑，希望各方保持冷静理性克制，尽快恢复和谈，推动重返政治解决轨道。中方亦希望俄乌为对话谈判保留希望，无论有几大的困难和挑战，都不要关死政治解决的大门。中方将继续为停火止战、缓解危机、恢复和谈发挥建设性作用。库列巴感谢中方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中方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体现了推动停火止战的诚意，希望同中方保持沟通。法国政府在国民议会表决退休制度改革法案前，决定动用特别宪法权力，不经议会表决通过这项备受争议的法案。法国参议院之前以193票支持、114票反对通过法案，但由于执政联盟在国民议会没有过半数控制权，难以保证法案获得通过。总统马克龙在内阁会议上决定援引宪法第49条第三款强行通过法案。总理博尔内到国民议会宣布有关决定时，遭到反对派议员布尔喝声，又阻碍他发言，会议一度暂停以恢复秩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风势较大，下周初温暖潮湿，同埋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

你是不是有睡眠拖延症？ 南韩就有成10万人依赖安眠药去入睡嘅，当地嘅睡眠产业仲相当泡沫嘅。 点样可以改善睡眠质素？一起请教下专业嘅睡眠导师啊！ 地球是圆的， 听日下午5:30， 港台电视31。 运输署已去信车主通知大家，而家喺运输署登记嘅电子联络方式。仲未申请车辆贴嘅车主，可以用信中嘅电子联络方式收到一次性密码，就可以方便申请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嚟啦，星期五嘅早上，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小白，我哋回顾咩好啊？ 所谓先苦后甜嘅呢个世界，好似呢个 pattern 会好少少嘅，咁啊，所以先讲咗一啲即系苦少少，唔系咁开心嘅，就系、是阿仙奴咧就、 哦，唉唔紧要啦，咁啊聚焦联赛都系一件好事。 咁啊系啊，最紧要咧，即系作为阿仙奴球迷嘅阿欧咧都会咁谂。 不过咧，应该早少少输咗佢就好咯。琴日其实即系唔系琴日讲， 大费周章有12码， 其实唔系琴日，系一。 啱啱过 零两个钟之前， 系啊， 因为啱啱睇完嗰场波系啱啱天光噶啦，咁你又要去到射十二码咁样咧，咁、 嗯、 大家就比较耐啲咯，即系我又觉得解决。不过咧，早少少嘅时间，曼联系赢波嘅， 系 啦，曼联系赢贝迪斯啊，应该可以晋身呢、這个欧霸杯啊次回合啦，即 系 再进一级咁样咯，系啊。不过琴日就阿仙奴啊麻麻地啊，好啦，即系专心联赛仲好，联赛好劲啊，其实英超其他强队 系啊都练得好。犀利啊！咁其实曼联咧都即系系厉害嘅，一战定江山，咁啊赢咗佢，咁啊两回合计咧，咁啊5-1咧就可以入到呢个嘅八强啦。咁啊睇下佢会唔会可以仲有杯仔可以落下袋啦吓。 唔系杯仔啊，系欧霸杯都好劲啊。 咁啊讲啊，梗系咁讲啦。 咁当然欧冠啊再劲啲啦。 咁啊当然系啦，咁啊当然系。不过咧，其实另外一边咧。即係睇到利物浦啊，又輸咗俾皇馬啦。咁佢好似即係對西班牙嘅球隊嘅時候咧，係咪變相係變咗高普有一個難度喺度咧？咁而家大家都覺得好似高普嘅光環有少少消失咗咁樣，咁啊變咗咧，即係皇馬就雙殺紅軍啊，咁啊搞到咧就紅軍就。有機會四大皆空，係啦。咁利物浦今年咧，似乎個成績咧都係麻麻地啊嚇。咁重整嘅時候咧，啊開頭季初咧都有好多新聞消息噶啦。咁但係啲新聞都係負面多嘅。咁啲負面新聞亦都見得到咧，又唔係錯喎。咁對波啊真係麻麻地。咁相反皇馬方面咧嘅把握力咧其實都有嘅。雖然自己聯賽嗰度咧仲咬緊巴塞上緊追翻上去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講到歐聯方面咧，咁佢亦都係即係非常之有。 系啊，冇错啊，小白讲得好啱。不过即系又唔好系咁泼呢个利物浦冷水，因为早前7-0咧，即系大炒曼联嗰场，亦都系为人津津。 但佢之后又输咯， 唉，好难 赢一场大胜，跟住嗰场又输。其实高普嗰阵时都有讲过嘅，最紧要咧就系虽然系大胜咁，梗系开心啦。咁但系都要即刻调整翻咧球员嗰个心态，我唔知系咪调整唔到喎。 同埋你作为球员都年年征战啊，意思系乜嘢咧？你成日背对背，背靠背啊 ，back to back 咁样。你礼拜六日先踢完一场英超，跟住你即刻又要飞去叫做巴拿贝球场，即系讲紧去西班牙又再踢。咁你要做一日适应，当你气温啊，要操练啊等等啦。咁当然即系。叫做光環就一定俾曬咧安察洛提噶啦，咁啊肥安咧就教英超波咧教唔到，翻翻去咧教皇馬咧，哇好好啊教得咁啊嗱，安察洛提咧有一個威水史啊，原來咧今屆啊歐聯八強球隊入面咧，佢曾經執教過5隊噶啦，包括現時嘅皇馬啦，即係入咗八強嘅皇馬咧 ，AC 啦，車仔啦，拜仁啦，同埋拿波利啊咁啊。喂，呢、這個安察洛提嘅叫做 带领球队啊嘅成就咧，超越咗费格逊。 诶，系啊， 系啊，佢好劲，系啊，睇下有冇劲 过费爷， 睇下有冇机会啊，睇下有冇机会啦。今年又系带领住皇马夺得呢个欧联冠军。 系啦，咁啊，睇翻今年咧，又今届呢一个欧联方面咧，意大利成为咗大赢家。 系啊， 暂时嚟讲咧，嗱，英超方面咧，其实就 出晒局啦。 系啦，咁啊，即系问啲啊，唔知系咪？其实明明对波都系好多都系。好波嘅球队啦，咁但系意大利今年咧，即系踢下踢下，又估佢唔到啊，成为欧联咧，即系八强赛事入边咧最多嘅球队。咁啊，西班牙方面 咁有国米啦，国米好耐未试过入去呢个欧联再高啲嘅回合啦。咁样咁啊，拿波利啦，拿波利呢一两年其实亦都踢得好，不过咧嗱，意甲又搞笑， 拿波利就第一次入八强添， 系啊，意甲又搞笑。好多丑闻啦， 系啊， 拿波利又有啦，早期又有啦，你欧联咧又有三队球队可以晋身到八强， 系咪叫争气波咧？呢啲 真系唔知， 唔敢讲， 真系唔识讲，真系唔识讲。好，转个角度讲多少英超啊，小白嗱，关个白字事嘅，咁神奇球队咧，白礼顿咧又攞三分啦，之前咁啊喺凌晨嘅比赛嗰度咧，咁主场1-0赢咗水晶宫啦，就系讲紧周中嘅赛事啦，咁啊冲击。英超前四喎，有机会，系啊，咁你觉得有冇机会白礼顿竟然啊 有啊， 可以成为英超前四啊？ 我觉得都有啲机会，佢系越打越行啊呢一队波，同埋佢哋成队波个球员个默契咧，睇到建立得都相当之稳健啊。咁啊入边即系无论传波定还是射门个触角咧， 系啊， 三千分真系喺今届咧，佢有机会嗰一球波咧成为今年嗰个金球。最精彩嘅入球都唔出奇添， 冇错冇错， 即系一挡系一接波，跟住再挑一挑假动作，然后再射， 系啊， 其实系好短嘅时间之内要做一个好高嘅反应。 呢个系足球小将 识 嘅， 我怀疑真系 小学嘅时候嘅足球小将， 由由细到大嗰个潜移默化。 南国队啊，同埋呢个东邦学院啊。 唔知系跟阿大智慧定系三灿纯学啊？呢啲伎俩 嗱，真系唔知道啊吓！咁继续睇英超嘅变化啦，都系风起云涌嘅。咁早前喺呢个环节都有同大家讲过咧，就系呢一个白礼顿嘅班主咧。其实佢对波系赌 poker 赢翻嚟噶嘛，系啊。咁但系依家越搞越好， 而家可以正式营运啦，当然 系啊，当然啦，亦都。run 得好好啦 ，run 得好好啦，咁样咁啊，所以都有趣噶。我觉得呢队波即系里里外外都系故事啦。咁啊，有机会大家又可以喺球场之外啊，认识一下啲球队啊，个发迹史都几有趣咁样咯。 系啊，咁啊，另外其实值得提嘅咧，就系当然啊，港队羽毛球男单代表伍家朗咧，就喺德国嘅公开赛啊决赛，咁啊同中国嘅球手李思礼咧就争夺冠军啦。咁啊最后真系大家都有留意嘅，咁啊佢就赢咗冠军，咁啊可以话咧就是。系三年以嚟嘅巡回赛咧，佢第一个冠军嚟嘅，咁啊亦都为香港嘅羽毛球选手咧就攞咗一个好大嘅荣耀翻嚟啊！佢自己个人荣耀亦都系啦，咁啊亦都证明个实力咧系好嘅。咁但系嗱呢个咧就比较上少讲嘅，咁啊就系咩咧？就系世界棒球经典赛，咁啊其实阔别咗几年咧，2023年而家咧就打紧嘅。咁啊寻日夜晚都有一场比赛 喺边度打噶？呢个 寻日夜晚嗰场喺东京巨蛋。咁其實佢有陣時又會飛去其他地方嗰度，可能飛美國啊咁樣打，因為佢世界經典賽。咁啊嚟緊亦都有美國比賽、墨西哥嘅比賽咁樣。咁啊，尋日嗰場波咧，咁啊對呢一個嘅意大利嘅，所以意大利就作客就去東京嗰度打。 意大利有會渣少少咧，打棒球，好似日本啊、美國嘅勁啲。 其實入到去呢一個。比經典大賽咧，其實都係 泛泛之輩， 係啦，都係OK 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實力方面咧，咁日本隊其實今屆係踢得係唔係踢係打得幾好嘅。咁其中咧就見到大谷長平呢一位選手咧，都要講多兩句就係因為佢係今年28歲，咁佢喺岩手縣出身，但係後屘去咗北海道打去咗打棒球嘅。咁打得好之後又去咗咧美國打嘅。咁美國 聯盟啊， 係啦，美國大聯盟嗰度打波，佢打得好好啊，甚至乎咧就比起以前嘅鈴木咧。就絕對唔遜色嘅，即係攞嘅獎項啊、榮耀大獎、新人獎，佢都有攞嘅。咁喺美國大聯盟嗰度，曾經有幾位兩位啦。 就係鈴木一郎啦，同埋松井秀喜咧喺美國嗰方面都打咗好好，同埋攞咗好多 MVP。 係 咁啊，嚟緊呢一位大谷翔平咧，佢最犀利嘅殺著就係咩？佢係投手，佢亦都係擊球手，亦都係外野手，即係佢打嘅範疇係好多嘅， 即係全能球員， 好全能噶。同埋佢係右手投球嘅， 係， 但係佢最特別嘅地方係左手擊球嘅。咁所以喺日本同埋日本方面就叫二刀流啊，即係兩隻手咧，佢都可以開工。咁啊變咗佢喺投完球啦，咁啊擊球嘅時候又唔需要再消耗個右手咧，咁啊變咗佢係各方面都做得幾出色。咁佢尋日其中有場比賽對意大利嘅時候咧，佢投出咗時速164，淨係投即係掉個波，掉咗時速164公里咧幾次，咁啊變咗。全場個巨蛋入面都大嗌啦，咁最後亦都贏咗，係好似係個比數9-3咁樣嘅，贏六分嘅，咁啊可以成功晉級啦。咁嚟緊嘅時候都會有繼續幾場嘅比賽嘅，咁可唔可以邊一隊會成為即係世界冠軍呢？因為佢都闊別咗幾年啦，因為疫情關係啦，咁今年變咗佢嗰個人氣咧，喺美國又好，全世界中意棒球嘅朋友都會幾著力去睇嘅。咁啊，尋日嗰場比賽啲飛仲炒得好貴添，炒到20,000+。 你都識講啦，幾年冇玩就係貴噶啦，即係將幾年，即係琴日先同阿鐘哥喺度講嘛，一年咩一幾年唔發市啊，發市當三年。 係啊，咁啊梗係啦， 即係好多依家啲演唱會點解咁澎湃咧？ 幾年冇聽啊嘛。 几年冇入场咁样，系咪先？ 系啊，咁啊，所以好睇嘅。咁啊，嚟紧譬如巨蛋嗰啲球场就完晒噶啦。咁啊，所以都见到啲球员咧都要坐飞机噶啦。咁啊，飞去其他地方嗰度咧就比赛。咁啊，都有趣嘅。咁啊，棒球虽然香港就比较上少人接触啦。咁啊，但系见到佢哋啲球员啦，即系日本队其实今届都打得几好。咁啊，而且海外嗰啲球员又翻嚟。咁所以咧，棒球界嚟讲都星光熠熠啊。 咁啊，大家喜欢棒球嘅又可以跟进下啦。最后讲埋呢一个。港超联两场波啊，港台电视32都会同大家跟进嘅。礼拜六啊，李文啊对东方喺呢个将军澳运动场嗰度咧就6:00上演。咁啊，至于礼拜日啊点睇啊？香港 U23对港会啊吓，咁啊今次唔系港会嗰个地狱式主场啊吓，咁啊港超联成日都话港会去翻佢自己个场咧，得港会可以赢到波嘅啫，咁样唔知系咪咁啦？今年亦都踢出好成绩啦，佢哋嘅门将啦，亦都当选为咧三月最好嘅球员啊。佢咧個門將咧，救咗好多波啦。印象之中好似叫查理士國，我冇記錯嘅。 神救 之餘咧，佢仲喺保時階段咧入埋波。 哇！ 即係入波又係佢，守籠又係佢咁。 點做到咧？ 即係通常都係咁啊，臨尾兩三分鐘保時時間 幫手去頂下吧，係 啦， 頂下波， 頂下射下咁。我都睇唔翻啲 playback 㗎，咁有聽眾朋友或者觀眾朋友可以 send 翻條片俾我睇啊。我都想睇下呢位咁厲害嘅門將啊嚇。咁啊，最支持港台電視32咧，你會知道更加多港超聯嘅資訊啦。 无从找来登台衣裳，潜入了新世代。天已开，把七色鸟兽盛载，糊涂精灵都游出来，围着掌。奔奔自身。 花粉拥抱我，共你形成一条轻柔的桥，浮着雪花气味，来踏上去看天马穿身过大气，回眸向你我宣告这种。 7:55啊，听过有咧刘应廷嘅《从零开始的新世界》啊，钟哥小话啊，琴日咧11:30啊，本港多个地区咧都发现啊，呢个室内嘅电灯咧就闪下闪下喎， 系啊，今朝听新闻都听到， 系咪有嗰、那个嗰啲发电系统出咗事故少少？ 系咯，我有睇嗰啲片喎。 是啊、 感觉即系我目测咧，啲、相片嘅时候都有啲火光红红嘅感觉， 即系少少问题啫，最后冇事啊，最紧要 系。今朝都有啲新嘅资讯啊，即系佢话好多地方混裂， 系啊， 咁跟住咧佢又解释就话，原来有啲嘅电器电子用品咧、 最敏感噶， 对电压嘅变化敏感，原来搭 lift 即系电梯咧系其中一种嚟。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其实如果你问我嘅话咧，你混 lift 嗰下咧。可能會有啲驚，誒點樣咧？點解會咁樣咧？咁你知道咗係因為高科技，即係對電壓嗰個敏感度而令到架 lift 咧停駛咗咧。其實你應該感覺得到開心，因為即係代表佢已經喺一個安全嘅情況底下咧，就保護緊你。係 啊。 咁如果你冇即係冇事冇幹嘅話，咁梗係好啦。但係如果原來個電壓有改變，如果 lift 咧，唔 sensitive， 即係佢敏感度唔高咧，可能仲危險。 係，不過即係當下即係混 lift 當下 都 係 會緊張啦。係啊， 希望大家即係唔好再遇到呢啲事啦。 係， 遇到咧保持鎮定， 保持鎮定， 保持鎮定。 講呢一個題目咧，我都想延伸講下混 lift 嘅。嗱，兩位拍檔有冇啲混 lift 嘅一啲經驗？ 有，特別以前咧，我哋僆仔時代嗰啲舊式嘅 lift 咧，即係又未至於去到拉閘嗰啲咁樣 拉閘嗰啲我都幾中意坐。 以前工嗰啲，而家有啲工廠區 仲有。 系啊， 嗰啲系货 lift 嚟嘅，有阵时拉闸嗰啲， 有啲旧嘅，但仲有啲细嘅。 工厂大厦而家都仍然嗰啲系客 lift 嚟嘅， 入得四至六个人嗰啲啊嘛， 有啲大啲添嘅， 系有啲大啲啊，好多嘅。 咁以前我哋住公共屋邨嗰啲叫旧式 lift 咧，都真系好多都几要人为嘅帮助嘅，即系佢唔系用手拉。有时候咧，我成日记得如果道 lift 门闩唔埋咧，隔篱嗰啲大人就会话：，嚟等我嚟，等我嚟，做咩啊？跟住每人一边咧。夹硬将两边度门拉埋，跟住半 lift 就上咗或者落咗啦咁样。 系， 哇！呢啲其实而家大家千祈唔好， 千祈唔好做， 因为几危险嘅。 系啊，因为佢闩唔到或者开唔到咧， 一定有个 一定有原因嘅。你无视个原因去夹硬要佢行咧，危险啊！ 混 lift 咧，其实都如果有啲朋友仔有嗰啲幽闭恐惧症咧， 咁啊， 其实再令。大家再驚一啲啊！即係古今中外都好多題目咧，係關於混 lift 嘅嘛。即係譬如你經典電影譬如空磅啊，或者一啲西片啊、外國電影啦，咁都會講話哇喺架 lift 入邊咧就會有好多古怪嘢發生啊咁。所以咧特別多呢啲嘅聯想咯。 連蜘蛛俠啲劇情都要玩 lift 啦，叫有一幕係玩 lift 嘅嘛。係 啊， 即係喺美國 蜘蛛俠都要搭 lift 啊嘛。 係啊，跟住又喺 lift 嗰度救人啊咁樣，又搭 lift 啊。 喺救人嗰個又有啦。 我反而記得葉問都有玩 lift 喎， 葉問係喎， 有一集唔知第二定第三集葉問咧，甄子丹喺架 lift 嗰度咧，就係咁打咯，係 啊 係 啊， 一路由 lift 由出 lift 打到入 lift， 入 lift 打到出 lift， 再打埋樓梯咁樣，係 啊，救埋美人 咁樣。因為對於嗰套電影嚟講咧，其實最好噶嘛，佢哋要喺狹窄嘅空間先可以發揮到呢種武術嘅精髓啊嘛，黐手 詠春咁啊， 詠春啊打近啊，打近攻啊，近攻咁樣啦。咁不過即係希望大家都冇事，因為睇翻個報告出嚟咧，都有140多宗呢一個叫做混 lift 嗰啲報告啊。咁所以即係依家冇事就 OK 啦。咁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啊，八点十二分呢、這个环节咧，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好啊，咁啊，即系你讲拆蛋啦，咁啊，不如就讲下嗰个蛋先啦，咁、啊，因为仓促岁月，世事如棋啊，每局都光怪陆离嘅啊，呢啲歌词咧就真系实在太经典啦吓、啊，虽然嗰阵时我都应该啱啱出世嘅咋，咁但系咧讲到呢、這、一个金融市场真系咁样噶、哦，点解真系光怪陆离噶嘛？你谂下，即系过咗一个礼拜，发生咗几多大件嘅事，令到大家都就系完全系难以想象、无所适从咧，即系。先就係喺美國兩間地區性銀行，即係 Silicon Valley 同埋 Signature Bank 咧，就被接管啦。佢仲要咧係由擠提股價暴跌，監管機構接管，係即係咧完全係三爬兩撥咁樣，即係食餐飯咁嘅時間嘅啫。即係大家諗都冇諗過嘅。咁好啦，咁到之後咧就日前就瑞信啦。咁當然瑞信就都非一日即係一日之寒嘅啦，因為喺即係好早之前咧，阿 Kigo 即係唔知仲大家記唔記得咧，有間家族辦公室咁爆咗煲，咁佢都已經蝕咗幾廿億嘅啦。咁啊之後就當然即係受到影響啦嚇，每盤加落索啦，咁啊又延遲公布業績啦，咁好啦，咁啊最後咧就尋日就終於就真係出手啦。邊個出手咧？就係呢一個瑞士央行出手嗱，正。所謂瑞士央行一出手就便知有沒有㗎啦嘛，大家如果有睇電影記得嘛，九十年代嘅電影咧，每一次賭神出場嘅時間，最後都要等係攞個瑞士銀行本票出嚟，先至得㗎嘛。 係啊， 好似講搭水咯喎。瑞士央行啊，梗係夠曬搭水啦。咁所以即係就算嗰個沙特國營銀行話：喂，嗱，即係阿瑞士信貸，嗱，我撐你撐到係咁多嘅啫，你唔好再諗住我會加碼再增持你嘅股權。咁但係而家瑞士央行出手嘛，咁即係大家的而且確定咗落嚟嘅。嗱，不過又係咁講，即係喺而家呢一刻咧，如果你真係要問我分析，哎，咁即係瑞信有冇危機咧？咁我都覺得。即係本來由危機經已在前面嗰只咧，就變成咧而家咧都可以話係鬆一口氣嘅。咁但係又係嗰句啦，鬆一口氣咁係咪代表就可以話啊？即、就、係、是、業績跟住就轉虧為盈啦，飛黃騰達咧？咁啊真係又係兩碼子嘅事。但起碼最危急嗰下咧就叫做拆咗蛋。咁好似之前嗰兩間銀行爆，大家都好擔心。咁但係咧聯儲局就話唔緊要，唔緊要，全會有人有得賠。即係好似咧就係嗰個煲咧就係即係煲窿咗噶啦。咁但系咧未爆煲之前就冚实个盖，咁喺里边继续烧紧。咁当然啦，冇人知道第二日掀开之后里边系点，同埋会唔会哇，跟住咧又系 V 状系喷啲黑烟出嚟。但起码呢刻咧就稳住咗，即系市场一个比较恐慌嘅情绪。咁啊，再者咧就寻日都系点讲咧？本来一啲预期在内嘅事咧，都继续发生咯。就系、是、例如欧洲央行咁加息啊，咁讲真啦，一直以嚟我都话欧洲央行。梗係加得噶啦，點解啊？因為拉加得啊嘛，佢哋行長咁好啦，咁又加咗半厘，咁不過咁加咗之後咧，而家嚟講，即係歐洲央行咧，就對於歐元區嘅通脹預期咧，係由今年到明年兩年咧，都係有個即係下調嘅睇法嘅。咁所以大家就可能會覺得，咦？咁會唔會加完今次之後，就可能有機會就？停一停，觀望一下啊！咁所以咧，就即係起碼喺金融市場嚟講，即係哇，由日前即係突如其來嗰、那個即係沙特國營銀行話佢講單方面講啫嘛，我唔增持啦，咁啊大家唔知咩事噶嘛，原來係你唔增持得啫咁樣，咁跟住而家就再到瑞士央行又出招，咁咪氣氛上高咪又好翻啲咯，咁所以琴日美股都挫噶，都波動。咁但最後就波動，跟住就好顯著就反彈翻咯。咁即係中段都即係一開波早段都真係跌㗎，跌完之後跟住就一路拉翻上去啦，就升翻曬上去。咁啊，仲有就啲即係都有啲股份就係啲基本面做翻好啦。咁譬如話個別啲精選股啊咁樣。咁所以就我嘅預測好簡單啦。尋日就真係跌咗，真係有幾百啦。咁今日點咧？我哋有港股，咁啊希望就升翻尋日跌嗰。即係三幾百啦，即係多唔敢講啦， 少少地彈翻下啦，話曬成個市場氣氛都好翻啲。不過咁講，客觀嘅事實就係、到到現在咧，市場都係驚弓之鳥嘅，即係話有啲乜嘢少少風吹草動咧，其實都可以牽連大波嘅。即係話萬一又有間金融機構傳就話有問題喎，咁跟住一傳咧，咁就大家又一齊即係好齊心咁又去擠提噶啦。所以呢一啲咁樣嘅，即係驚弓之鳥嘅情況咧，可能都會繼續發生嘅，大家亦都唔可以完全掉以輕心。 咁琴日就流出呢一個傷心的眼淚，希望今日都係流淚定係開心嘅眼淚咧，升翻啲啊！我睇完美股嗰邊，睇睇內地啊，咁啊問問的，其實內地增長係想補五啊，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咧，對啲基建股會唔會係受惠先呢？ 其實咧就咁。真係就咁講，基建嘅股份咧，呢段時間咧都有個好不俗嘅表現㗎。譬如話好似個別好似中鐵咁啦，咁當然啦，即係有個別啦嚇，亦都包括頭先提及嘅，即係都係我報章有分析過、有睇好過嘅一啲嘅股份。咁當然啦，唔係特別推介。咁但係咧，真係如果用一個比較即係客觀理性嘅角度去講，既然今年要補五，咁保得五啦，咁就梗係要靠嗰幾份嘢㗎啦，因為大家都知㗎啦，即係我哋平時講嘅即係經濟嘅增長，譬如話講緊經濟，其實再都係嚟嚟去去都係咩呢，就是、消費加投資加政府開支加出口減入口嘅啫，即係出入口就有個括弧啊咁樣，嗰啲應該就係大家可能中二三嘅讀過嘅一啲嘅經濟學嘅公式，咁即係話呢幾份嘢都要做啊，因為出口呢就真係好難搞啦，因為始終外部需求疲弱啦，各國嘅博弈啦，咁消費咧就即係當然就要即係提升啦嚇，咁啊用曬好多方法㗎啦，我哋政府都，咁投資咧又好翻少少啊，兩日之前睇嘅固定資產投資嘅數據咧係的而且確好翻啲嘅。喂，咁政府開支都係嘅噃，咁當然啦，即係喺而家呢一刻，即係政府開支會用喺邊咧？咁當然我都會覺得唔會話以前嗰啲話幾萬億刺激經濟方案就唔係嗰只嘅。咁但係咧，即係好客觀。如果你話啊，即係個別嘅基礎嘅建設啊，可能會加翻快少少動工啊。咁仲有一帶一路咧，咁因為其實好多內地嘅大型嘅基建嘅企業咧，佢哋都唔係淨係喺即係話喺內地做生意嘅，亦都咧涉好多其他嘅國家。咁當中亦都真係包括一帶一路嘅國家嘅。咁所以喺未來，我覺得就即係佢哋嘅業務都會保持一個比較穩定嘅表現嘅。雖然佢哋咧向華個，即係點講啊？個市盈率都唔會好高嘅，因為呢類型嘅行業咧，就真係好資本密集嘅，亦都咧真係點講啊？應收帳都好耐先收得翻嘅。咁啊，但係咧就亦都係有一個即係受惠於國策嘅概念咯。 嗯，另外要問一問 Dicky 咧，見到長和系啊，咁啊當然佢嘅公布業績咧，2022年嘅業績其實都幾好啊，咁啊見到佢哋多賺10%啦，咁啊好多傳媒都會將個焦點放咗喺咧，就係主席就話啊定價貼士幫助香港人上車，因為都話大家咧就住得細啦，咁但係佢哋本身咧係一個跨國企業啦，其實嗰個業務就唔係話單一業務嚟嘅，咁啊見到其實喺唔同地方佢哋嗰個電信業務又有盈利啊，甚至乎連埋嗰啲英式酒館業務咧，原來個收入都幾好嘅喎，咁。如果是各方面咁睇嘅话，其实佢哋嗰个前景啊，或者股民望嘅时候，又应该点样嘅角度呢？ 就咁讲长和同长实咧，我个人睇好嘅，亦都真系就咁讲佢哋嘅业绩咧，亦都即系简单啲讲一句啦，无论系本地楼市又好啦，海外嘅一啲零售啊、电信啊，甚至乎你讲到一啲喺英国嘅一啲酒馆嘅业务都好啦，即系都已经系全面复常啊。如果你话，好簡單咁講，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嚟自一啲一次性嘅項目嘅收益，咁當然就即係800%咁嘅億啦，咁但係就咁你話計入去佢哋嘅基本嘅業務啦嚇，無論係整體嘅盈利嘅大數啦，頭先好似小白咁講啦，都有好多其他啲業務噶嘛，仲要講開碼頭業務咧，咁當然啦，即係長實就係比較集中做即係物業發展啦，咁物業銷售嘅即係嘅表現咧，雖然都係有個下跌，咁但係就都係即係預期在內咯。咁我會覺得就係係嘅，即係我諗即係大家都可能好關心嘅，亦都有問到即係主席李澤鉅啦，就哇，即係好似近期咧賣親地都流標喎，咁佢都即係係啦，妙語如珠啦，佢都答咗個其實即係講重點啊，十個字講重點啦。是乜嘢？咪一個就係股價，一個就係出價。咁所以即係而家喺好明顯就係呢兩個價有一個落差咯。不過我都會覺得咧，即係只要乜嘢咧，就只要話整體經濟慢慢復甦， 即係所謂後疫情嘅時代，咁到現在咧，各行各業都好起嚟啦。咁除咗頭先你話喂長和係業績比預期好咧，咁亦都見得到個別啲航空公司啲乘客量都上翻曬，就好似國泰咁。咁所以就即係慢慢咧都漸入佳境啦，可以咁講。 嗯，咁啊，炒股民咧又可以多做功課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唔該曬 ，Dicky， 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咯。多謝， 拜 拜， 拜拜。Bye bye 啊哦，点啊？有乜嘢优惠？好，今日嘅优惠呢，讲下啲机票先啦，因为呢机场管理局呢咁啊派机票 1.2 万张嘅机票呢就送俾香港人喎，咁啊七月呢旅行社呢就会买一送一添啊，有啲优惠咁样啦，咁啊旅议会呢就再派多 3.5 万张飞呢就吸引呢啲东南亚嘅客人喎，即係男女女外外都派，即意思呢又派啲出去俾世界各地嘅人。 係啊，香港人又有啲 香港人又去玩下。 係啦。 即係如果譬如我呢啲呢有小朋友嘅话啦，咁佢好难呢就喺一啲叫做暑假或者大熱嘅假期以外嘅地方呢就去旅行㗎嘛。如果佢七月呢踩正啲。 你带佢哋去咪得囉。 咁唔好咁樣，唔好下下自己去玩。 咪你可以帶我去噶嘛？你 咁又得，係帶埋你一齊去，係啦。咁如果七月嘅暑假嘅時候咧，咁啊可能啲機票都會係比較上昂貴啦。佢多咗呢一類型嘅優惠嘅話咧，咁可能我又諗啊，又可以帶小朋友去兜個圈喎。 係啊，咁啊根據咧呢個旅議會嘅總幹事講咧，其中咧大概四分三咧，即係。1.2 万张嘅机票咧，就俾香港市民嘅，透过本地嘅旅行社咧，以买一送一嘅形式咧，呢啲旅游产品去推出。喂，其实买一送一我都觉得已经好好啦， 都好好啊， 系啊，主要系包括呢啲免费机票，包括咩地区咧？咁啊，包括咧好多东南亚嘅城市嘅，咁啊，12个航点，包括咧曼谷、布加、新加坡、金边咁样，宿雾啊，宿雾呢个地方好耐冇听，已经系呢个喺菲律宾噶嘛。潜水嘅一个好地方嚟嘅，据我所知道。咁啊，仲有呢个胡志明市啦、河内啦、吉隆坡啦、槟城等等啊，即系马拉都有。 当然佢话买一送一咧，我谂佢原即系嗰个机票嗰个原价咧，就会真系用翻原本价格卖噶啦，即系唔会话优惠咗之后再买一送一，应该唔会嘅。咁如果就算系嘅话咧，咁大家计计数啦，可能都应该会即系去得舒服嘅， 系 买得高兴 嘅。咁啊，仲有呢个大湾区嘅城市咧，都系有得搭飞机去咁样。但系我喺度谂，大湾区嘅城市其实搭。铁路都已经得啦，未必要搭飞机。有阵时咧，内地嘅民众都中意搭铁路多啲嘅。如果冇误点嘅话，咩叫误点呢？就系 delay 啦。即系如果用内地嘅说法嘅话，因为少啲问题发生。有阵时进出出机场咧，一来一回咧，起码冇一半个钟头一个钟。 同埋如果你下下坐飞机嘅时候咧，除咗系上落去又要 check in 比较繁复之外啦，咁你又要落咗地又要好多时候都系等嘅。同埋因为机场佢个 location 个地点通常咧都会喺啲偏远少少，因为要就翻飞机上落噶嘛。 即系而家去完机场咧，我觉得去咗旅行噶啦。 系啦，系啦， 我已经攰啦，想翻屋企瞓。 冇错。咁所以如果你话系坐铁路嘅话咧，最方便就真系你可以直接直入去你想去嗰个城市嘅市中心， 系啊， 咁呢个系好吸引啊，呢个 咁啊，再延伸多少少去睇咧，其实身边都有啲朋友开始已经飞翻啦，跟住佢哋已经久违咗喺个 lunch 嗰度咧，食碗云吞面或者食碗鱼蛋粉先，跟住有啲飞完嘅朋友话系，我过往嗰啲乜乜乜乜。撥羅會籍嗰啲咁樣，明明可以喺嗰、那個候機室啊，係叫候機室啊，中文。跟住候機室嗰度享有啲 布飛， 係啦，有 啲係布飛嘅， 即係或者可以按下頭啊，按下腳先嘅，好似原來當年真係咁。突然間咧，有兩三年過去了咧，將呢啲嘢咧完全唔記得咗咯。咁啊，佢都話：喂，你透過大電波都講下，喂，大家儲埋啲分都係時候用。你唔用咧會過期啊。中國有冇儲啊呢啲分啊？ 冇啦。 即係要過去的就讓他過去啊！而家點啊？重新嚟過㗎啦，要 重新湊過係嘛？ 重新湊過， 重新湊過。有啲朋友咧就呢個有機會再同大家多講少少啦，因為有某啲信用卡咧就專儲呢啲嘢咧， 係啦， 就儲得叻啲嘅。 平時消費咧都可以儲埋佢呢一啲嘅。 之前講過咧，即係喺疫情前啊，咁有啲人專係好中意幫人找數嘅。 嗯， 跟住你夾翻錢俾我啦，點解咧？即係我哋儲呢啲咁樣嘅飛行優惠啊嘛，飛行利數啊嘛。咁如果食一餐飯，譬如你一班人可能都千幾二千蚊，咁大家夾翻當然係冇所謂啦。但係簽卡嗰個咧，佢就有千幾二千分噶咯喎。 係啊 係 啊， 唔係咁佢儲埋儲埋，可能送嗰張機票佢去玩噶。我識有啲朋友咧，好積極做呢一樣嘢噶， 係嘛？ 所以成日聽見佢話飛噶。 哦， 好厲害喎！ 咁啊好啊， 又有機票咁樣。 但如果你喺个群体入面有两三个呢啲人咧， 咁咪要争， 咁会争埋，就会争，系啊，会争埋单啦。 啊，咁啊，睇下大家储呢啲会唔会储得快啲？好似有啲攻略嘅，即系关于呢啲储分嘅机制啦，几时用几多钱啦，点样储法啦。 当然呢几年咧，嗰啲朋友就唔争住埋单啦，因为都冇啊嘛， 储 都冇用啊嘛。咁而家可能有啲人又会嚟翻。等我埋單，等我埋單咁 所以呢個舉動咧，又復常翻， 又復常翻。 我有個朋友咧，又係可以同大家分享啊，關於儲呢啲理數嗰啲分數咧，佢話咧過去嗰兩三年咧冇用過啊嘛，完全冇得飛啦。佢一換咗張頭等嘅機票咯，飛東京。 哇！ 哇！跟住但係咧，佢話換頭等機票咧。都唔係好多分嘅啫，原來咁啊，我又唔知啊，真係要上網睇下，因為我自己 呢個都唔了解啦， 冇乜儲開呢啲分數啦。咁總之啊，都係嗰句，禮拜五咧最緊要開心，有得飛嘅朋友可能依家咧已經在途中咧，就成日都話即係三月啊冇乜假期，你會自制啲 long weekend 出嚟啦。咁可能今日咧你已經咧啊，可能搭緊咧去機場嘅巴士，聽住晨光第一線咧， 好 喺度都祝你旅途愉快。 令我諗翻起之前咧。幾個月之前有個網民踢咗條題出嚟，就話我換咗張頭等機票，應唔應該俾太太一齊飛？定係太太坐經濟，我坐經濟又俾太太坐頭等？哇！呢啲啊真係 唔使諗 埋討論啦，呢啲 太太坐頭等 咁梗係咯。 呢個真係唔知啊！好，轉個頭翻嚟繼續晨光第一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北韩官方朝中社证实，北韩寻日试射咗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7，又指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指导试射，试射目的是对正在进行的韩美军演展现强硬回应态势。朝中社发放的相片显示金正恩和女儿一同观看导弹发射过程，另外亦有相信是安装在导弹上的相机拍摄的高空照片。朝中社在报道中指出，战略武器试射训练是要鲜明地向不顾平壤和劳动党警告，继续不负责任和冒险地加大军事威胁力度，并故意激化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敌人，发出更强力警告。美国国防部发布星期二美军无人侦察机在黑海坠毁前的片段，有关片段长大约42秒，美军指俄罗斯的苏二17战机从后飞越美方无人机，期间向无人机倾泻燃油，相信是要妨碍无人机的光学设备运作，之后俄方战机再飞近时撞到无人机的螺旋桨，导致螺旋桨其中一块桨叶损毁，无人机之后跌落海中。俄罗斯之前否认双方曾经发生碰撞，又指美方无人机是因为剧烈动作导致失控而坠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被问到俄方是否会打捞美方无人机残骸时，说将由军方作出决定，说如果军方认为符合国家利益和安全将会这么做。

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候选名单包括洪家豪、 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 陈明喜 无穷尽美好 应知月细猫， 一小撇步，任何事亦都会过渡。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使用两蚊搭车优惠，最紧要合法。受惠对象包括六十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同合资格残疾人士，六十至六十四岁人士必须使用落油卡，唔系就要俾成人票价。不合资格的人士用两蚊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监禁。非法使用两蚊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千祈唔好试。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李碧琪。近年以独立歌手身份推出作品的 Becky， 不只会细数她的追梦之旅，还会献唱自己的单曲添。 星期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国剧八三零，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好多剧成日都话想贴地啲、接地气，但系对输赢呢个咁多年前嘅剧本，确系有啲挑战。因为呢十年间嘅发展，由2G 去到 5G。所以编剧为求每个专业的词汇精准度，经常半夜打电话骚扰行业入边的专家，务求剧中所有的信息无误。 国剧八三零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相信好多人起身的第一件事就是刷牙了，但是古人是怎样刷牙的呢？牙刷又是怎样发明？想不想知道？就等孔的船船仔转头话你知。 君からのおはよう、嬉しくなったよ。手を伸ばせばいつも君がいて、君のそばには僕がいる。当たり前の日々の中で、かけがえのない人を見つけ。 是全世界最早注重口腔清洁和预防牙齿问题的国家来的。当时有甲骨文记载，在远古时期的殷商奴隶社会就已经有人留意回口腔的问题了。不过呢，古人的知识水平有限，以为是因为鬼神作祟的缘故，所以就没想到用刷牙来预防牙齿的问题的。去到公元二千年前起啦，中国人就慢慢发展出漱口的习惯啦。好似《礼记》入边咧都有记载噶，不过 咧单凭漱口嘅话，唔可以完全去除到牙齿上面嘅污垢噶嘛。咁所以去到唐代咧，古人就将柳枝嘅一边用牙咬成好似刷咁样嘅形状，再点一啲药水嚟清洁牙齿。去到宋代嘅时候咧，就主张每一日至少要清洁牙齿两次，系咪觉得同现代嘅刷牙习惯好似呢？去到1490年，牙刷甚至可以用野猪的毛植入去竹柄上面所制成。去到清朝，一个法国的传教士来到中国，见到中国的牙刷还大为惊奇，将样本和制作工艺带回欧洲。所以就不要看小我们现在每一日用的牙刷，其实都蕴含着古人的智慧的。 说真的，只能陪你走到这。当夕阳余晖洒落的此刻，错过的想告诉你的那些承诺呢，都成了自责。最好的我有没有收了，这是最好的一刻，谁都要学的一刻。我们曾那么快乐，再要分开都不舍。要去的还见一色，独留你远渡跋涉。如果你哭了，我会更舍不得。这是最。 周兴哲的作品啊，有这一首呢最后一堂课。 晨光警政，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今集晨光警政邀请了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部的 Philip 担任我们的嘉宾主持，跟我们介绍一下就警务处核下的一个青少年制服团队少年警讯的最新动向。早晨 Philip。 早晨啊，小白，各位听众早晨，我是 Philip 啊。 喂 ，Philip 啊，上次咧你介绍少年警讯咧，已经是上年嘅暑假啦，我都记得噶。我仲记得咧，你介绍咗咧就系俾我哋嘅听众听，适合青少年喺暑假参与嘅少年警讯活动。咁啊，今次唔知道又有啲乜嘢活动可以推介咧？ 哇，首先咧，一定要等我同大家介绍一下少年警讯奖励计划啦。啊，呢个计划嘅目的咧系鼓励少年警讯会员参与多元化活动。培育青年领袖灭罪伙伴，所有少信活动会分为 ideas 五个范畴，即是 IDEAS 五个英文字母分别代表五项元素。咦，小白，你仲记唔记得呢五个英文字分别代表啲咩呢？ 我就梗系知啦。 I 就系代表 information 创新思维， D 系代表 discipline 守法自律， E 系代表 exposure 多元视野， A 系代表 adventure 力奇锻炼，S 是代表 synergy 協作共創，啱唔啱先？ 哇，小白你真係好記性喎、啊！其實咧，2022年度計劃嘅頒獎典禮咧，喺上星期六3月11日舉辦咗。全個計劃喺2022年度一共有超過3100名少年警訊會員參與，當中咧有460多名嘅少年警訊會員得獎，其中咧淨係得15位係會獲得最高級別嘅金星噶。 哇，咁唔知道点样先就可以拎到呢一粒咁珍贵嘅金星呢？ 奖励计划呢係一个年度嘅活动嚟嘅。会员喺每年嘅1月1号去到12月31号参加头先讲过五个范畴嘅活动呢，就可以得到相应嘅分数。而达到指定分数要求呢，就可以获得铜星、银星同埋金星唔同程度嘅奖励。除了星章和证书之外，还可以优先参加少年警讯的升级活动。 我呢都看到 JPC Facebook 和 IG 入面的颁奖典礼精华，很多会员获奖，而且的气氛好像还很热闹。没 错、所有的得奖者还穿着少年警讯新制服上台领奖。 真的好替咁多位得奖者高兴、相信他们在过去一年付出了不少努力才可以获奖。 是啊，要攞到金星同埋银星嘅奖章真係一啲都唔容易㗎。少信会员除咗要参与 IDEA Idea 四个范畴嘅活动获得相关嘅分数之外呢，仲要加埋 S Synergy 協作共创嘅元素，即係呢要同我哋警务处嘅职员一齐協办活动先至得㗎。 是呢 ,Philip 啊，我睇返呢上年同今年嘅相，少年警讯係唔係转咗新嘅制服呢？ 冇错啊，小白你真系眼利啊！我哋换咗新制服啊！以往咧只有少年警讯最高阶级嘅会员，即系资深领袖同埋接受步操训练嘅少年警讯领袖团咧，先至可以穿着少信制服啊！而且制服嘅样式咧系唔同嘅啊！转咗新制服之后，所有活跃嘅领袖同埋深资领袖、少信总部咨询会或者少信委员会、学校支会成员以及少年警讯奖励计划得奖者都可以着新制服噶。 咁少信嘅新制服唔知道有啲乜嘢咁特别呢？ 佢嘅特别在于少信会员都有份为新制服设计提供意念同意见噶。为咗配合2021年推出嘅少信 Ideas 新策略同埋加强少信形象，当时咧就谂到要设计少信新制服。少信总部知道设计新少信制服一定要加入会员的意见，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用家嘛。所以在2021年组织了少年警讯制服设计工作小组，由30位深资领袖、领袖和会员一起为新制服设计提供意见，而收集完他们的意见和设计理念之后，再由理工大学时装及纺织学院团队将我们的设计意念编成实体的制服。 咦 Philip 啊，呢个咧咪正正反映咗 Synergy 协作共创咯，连做一套制服都成为俾会员嘅一个学习成长嘅经历。除此之外，唔知套制服咧仲有啲乜嘢咁特别咧？ 嗯，啊，兆信新制服咧统一采用蓝色贝雷帽、白色恤衫同埋深蓝色长裤。啊，随住天气嘅转变咧，恤衫可以用长袖或者系接袖咧变成短袖。另外，亦都加入咗肩章、胸章、分扣等等，嚟到顯示年資同埋成就。例如少年警訊獎勵計劃入面獲得金星章嘅會員咧，先至合資格喺制服上面戴上金色嘅星章㗎。所以新制服咧唔單止可以加強會員嘅歸屬感，亦能夠肯定少信會員喺唔同範疇嘅努力。 少年警訊嘅制服咁有型，我哋喺啲乜嘢嘅場合可以見得到 㗎？好多場合都可以見到少信會員著制服㗎。例如步操啦、出席典礼同埋大型活动等等。 讲起步操，少年警训嘅步操训练其实系点嘅咧？ 嗯，步操训练咧系喺我哋嘅 discipline 守法自律呢个范畴下面嘅。啊，依家少信咧喺学校支会同埋总部都有举办定期嘅步操训练班，加强会员嘅纪律同埋团队合作精神。啊，步操教官会喺训练班挑选出最优秀嘅会员。他们有机会在金紫荆广场进行升国旗仪式，以及在警察学院进行大会操的。这些这么宝贵的经验真是有钱都买不到的。 不怪不得少年警讯吸引到这么多年轻人参加。现在呢，随着中港两地通关，少信会不会举办一些交流团？ 当然会啦。在过去一段时间，疫情减少香港和内地之间的来往，现在全面通关了，两地的青少年终于可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少年警讯的 exposure 多元视野这个范畴之下，首先展开和大湾区青年的交流活动，希望给会员能够亲身了解国家发展，增强香港青少年对国家的认识，增强民族自豪感。 那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活动已经举办了，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的呢？ 有啊，在3月4号有30名少信会员连同少年警讯中央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就到访深圳龙岗少年警营。少信会员能够亲身同龙岗少警这班年轻人进行交流，了解彼此的文化生活。虽然时间只有一个上午，但是大家都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和所建立的友谊。今次交流团还参观了国内创新科技汽车公司总部、深圳市公安局以及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大潮起珠江展览，一日的行程内容都非常丰富的。 三月头通关冇耐啫，系唔系算最早一批翻内地的学生交流团嚟噶？ 冇错啊！作为香港与内地及澳门全面通关后首支赴大湾区交流的香港青少年制服团体，未来少年警讯会继续举办不同类型的交流活动，加强香港青少年与内地及澳门青少年交流，让会员可以亲身了解国家发展，增强青少年对国家的认识，培养少年警讯会员成为对社会有承担、具有国家观念、香港情怀和国际视野的新一代青年领袖、灭罪伙伴。 我咧都喺 Facebook 同埋 IG 睇得到呢啲活动啊！我见少年警讯嚟紧仲有好多其他嘅活动，不如同各位听众又分享一下。 好啊！除咗到国内交流咧，少信咧喺香港都有好多活动提供俾少信会员噶。先讲下有关于国情嘅活动啦，例如头先提及嘅步操训练班，仲有升旗训练同埋比赛、电影欣赏会、参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等等。可以加深少信对中国历史发展以及成就的认识，提升他们国民身份的认同感。另外还有很多恒常的历期锻炼活动，八乡少信中心的领袖训练营、少年警讯夏令营、跨纪律部队少数族裔青少年训练计划等等。我们希望透过多元化的活动，提升少信会员的领导才能和自信心，令所有会员可以茁壮成长，成为社会的栋梁。 咁唔知道咧，嚟紧啊，有冇一啲精彩嘅节目又可以俾大家参与一下咧？ 梗系有啦！嚟紧我哋仲有一个创新思维嘅旗舰活动 ，STEM Up 創新科技大賽2022頒獎典禮暨創科嘉年華，會在4月1號和2號在會展 3G 展覽廳舉行。除了有豐富和充滿科技元素的攤位遊戲、科技體驗，還有各個在比賽得獎學校展覽和學校知會的表演。當然不少得有我們各個支持機構裡面的專業人士主持的科技應用講座啦，是少年警訊會員就可以參加的啦。 那大家一定要記得4月1號和2號啦。其實呢，我細個的時候夢想都成為一個科學家的。 而我細個的夢想現在就實現了，成為警察，維持治安，回饋社會。其實少信看到不同年齡層的少信會員有不同的活動及發展訓練的需要，所以嚟緊少信希望會設合不同年齡層的少信會員，度身訂造一些令會員更能夠增值的活動，配合少信會員的訓練和發展需要，例如生涯規劃、安排實習機會、加強會員了解大灣區提供的機遇等等。 哇，節目相當之豐富喎，那怎樣才可以報名做到會員，以及可以在哪裡看到有什麼活動參加的？ 大家可以下載我們的 JPC App 少年警訊流動應用程式，登記成為會員，除了可以報名參加活動，還可以在 J Channel 頻道看到很多不同的短片，除了有國家安全的範疇、警隊小百科，還有 STEM Up 電子教室、有關防罪禁毒的知識、提子影片廊等等。當會員參加少信活動或者完成了少年警訊流動應用程式上面的問答遊戲，還可以獲得 J-Cons 電子積分，而會員呢可以用這些積分換領少信紀念品的。 大家聽完 Philip 咁詳盡嘅介紹，就知道少年警訊真係又有意義又多元化啦！各位6至25歲嘅聽眾，快啲下載少年警訊流動應用程式啦，唔好錯過少年警訊每一個嘅活動啦！如果你係25歲以上嘅聽眾，咁啊快啲推介俾你身邊符合資格嘅朋友仔加入少信啦！今日咧好多謝 Philip 啊，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希望咧你哋繼續舉辦更加多嘅活動，令到咧更加多嘅年青人成為青年領袖滅罪伙伴啦。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各位听众，我哋下次再倾啦。唔该晒 Philip， 拜拜。 唔该晒，拜拜。 风势较大，下周初温暖潮湿，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康庄道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部分行车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柳街，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车龙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兆沥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系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系车多，龙尾喺龙翔道近住观景台。西九龙走廊去返尖沙咀方向通往旺角道的支路是挤塞龙尾南昌村，还有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慢车龙尾就在牛头角港铁站。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是挤塞龙尾马场，吐露港公路左转上大老山公路是车多龙尾在科学园，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是慢车，较后位置近住华都花园是车多 龙尾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系挤塞，龙尾屯门剧术学校，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就喺奇德专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系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咗烟，冇人再围埋喺垃圾桶食烟。亦冇人再边行边食烟，逼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嘅致癌物质。呢个零烟害嘅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齐支持香港迈向零烟世代。 重点看两会。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5%左右。报告形容，在过去一年，国家经济发展遇到疫情等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但最终稳住经济大盘，全年经济增长3%。至于今年，预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基本同步。报告又提出，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保持政策连续性、针对性，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并要着力扩大内需，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更大力度吸引外资。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有一日咧，小明同佢妈妈咧就睇相簿嘅时候啦，咁小明咧就指住相簿入边咧其中一个好靓嘅女仔张相，佢就问妈妈：妈妈呢个边个嚟噶？咁样，小明妈妈就同佢讲啦：呢一个啊，咪你妈咪咯。之后小明爆喊，小明话： 原来我系领养翻嚟噶， 睇唔出啊妈咪。 喂，我真系执翻嚟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好多时候我哋直接了当嘅反应就讲咗出嚟，但系你冇谂过人哋听讲嘅时候，喂，可能伤害咗人，你又觉得好开心啊，觉得好似威咗啊，人哋讲都笑啊咁样，但其实咁系真系唔系几好， 同埋都会 hurt 到人嘅 ，hurt 到 hurt 到，我都系试过一次个 P A 男仔嚟嘅，哇，好大只噶咯，就系俾我咁样话佢，咁佢匿埋喊。 Hello， 大家好，我系江美仪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 我系李志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心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投资 O2O， 星期五的早上，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表现超预期啊，道指升371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68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83点啦。咁啊，俗称咧黑期嘅新加坡港股嘅期指咧都高水100点，咁啊意味住咧今日好大机会咧转个头开市咧都会高开啦。咁但系高开可唔可以高走咧？呢个先系啊散股民咧关心同埋留意嘅事项。咁啊，大家密切留意住市况嘅变化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晨光第一线啦，大壮开咪入边都打咗俾大壮咪啦。早晨， 早晨，小白， 我最近咧都有啲烦恼啊，大壮咪。咁啊，由于我自己本身都系一个喜爱运动嘅人啦， 咁但系咧，我玩嚟玩去，点解啲人问我？喂，你净系行山嘅？系啊，行山唔使 book 场啊嘛，大众咪我 book 嚟 book 去都 book 唔到，而家搞唔掂啊！咁而又话有好多措施之后咧，但我发觉睇翻啲数字，哇，原来头嗰两个月啊，净系叫做康文署发现嗰啲违规嘅次数嘅投诉咧。都200多宗喎，咁睇嚟我嚇仲想打羽毛球、乒乓波嘅好夢都應該會破碎啦，係嘛？ 啊，小白，你呢個咁嘅煩惱咧嚇，我以為中年危機 crisis 添啊！你呢只煩惱咧，青少年、中年啊，有啲老多少長者而家都中意打下波嚇， 係啊係啊， 輕則乒乓球、羽毛球都唔係輕啊，走嚟走去嚇，或者籃球啊、足球，然後 book 場咧，都大家叫苦啊！ 是啊， 咁因为食肆康文署做咗改个制度之后咧、依然好似都冇办法杜绝到啊，唔好话杜绝啦，即系减少咧嗰啲咁嘅所谓炒场嘅活动。 系啊，因为而家就话 book 场嘅人要系在场噶嘛，唔可以话就咁其他人签到噶嘛。咁啊，但系我目测啦，坊间仲有好多情况咧，就系、是、唔知点解硬系一场羽毛球或者系篮球场入边咧。硬是有一位的朋友坐在这里又不倾偈，但他又在这里硬是觉得那位朋友好像有些可疑这样，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呢、 不知道是不是古语呢，他叫道高一尺呢就魔高一丈、总有对抗的办法。 是 那么这么看吧，那么刚这个星期呢见到有个菲佣啊，报纸刊载就话咧，因为炒场咧就要判监喎、啊。 哦，炒场 咁大件事 嘅，系咯，严重喎、啊，坐监嘅话。 系咯，我又冇睇到啲康文署啲法例咧，系咪已经可以刑事化咗咧？咁、原来唔系。嗰件案件本身有个独特嘅性嘅性质嘅吓，因为咧就啲外籍啊嘅佣工嚟到香港一系就打工啦，即使系等紧工作嘅期间咧，佢嘅身份咧都类似啲访客咁咧。一咧就唔准延期居留啦，本来啊，另外咧唔准打工，打工分两种喎、真系受雇又唔得啦。自己开档做生意又唔得吓，读书都唔得 嘅。哦，系要另外攞 visa 嗰啲系应该。 系啦，咁佢所以咧，佢如果真系自己走去炒场，自己打波咧，俾啲 friend 打下波就可能有得拗。咁但系如果收银嘅咧，咁啊小生意嚟噶咯，咁用违反居留条件咧。告佢嘅， 但其实揾证据都难嘅。例如而家有好多人坊间嘅，我收 cash 啊，咁你真系好难捉个张张银纸有系咪即系呢个验纸模咧？ 咁讲啦，小白啦，好多案件咧，银纸都系自己唔会讲嘢嘅。咁啊，总要靠啲执法者咧，佢用各种嘅方式咧，话就话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啫。但系天网恢恢咧。好多時都疏而不漏嘅，要諗辦法啦，咁樣嚇。但係另一方面就係我頭先講開，咁如果佢唔係因為違反居留條件咧，可能都冇辦法告佢噶嘛。咁所以有啲人就諗咗，依係唔係即係個罰則唔夠啊？即係唔可以令到啲人咧。即系唔去滥用个程嗰、那个系统咧，那个程序咧咁样啊？咁啊唔通真系要刑事化？ 哇！如果真系咁嘅话咧，我作为一位喜爱运动嘅普通市民咧，我又觉得平时奉公守法，我又唔惊佢刑事，我可唔可以咁谂咧？ 嗱，如果我作为打波人士咧，我就有我嘅主张添啦。不过就大众人士自己去判断啦。 系啊系啊， 因为如果你话有刑事化嘅，譬如呢个康文署好似其他嗰啲公援啊、公屋申请啊嗰啲福利嗰啲东西咧，系有个声明嘅。咁即系话某人就话嗱，我声明自己系落嚟打波嘅咁嘅样啊，诸如此类吓，即系要啲高人去谂啦。 系。 咁然之後，如果係違反咗呢樣嘢嘅咧，咁可能需要佢本身作出個合理解釋啦，咁冇嘅話咧，就可能唔知票控佢定係真係起訴佢咁又即係真係有個案底嘅話咧，即係使唔使即時監禁都可能係一個多少佢哋需要濫用程序之前要考慮嘅因素咧。 通常咧喺法律上面咧都會見到某某有聲明啦，某某有啲勸喻嘅。其實聲明同勸喻咧，一般嚟講，佢有冇帶一啲嘅法律嘅阻嚇力㗎？ 有劝喻嘅嘢，即系劝嘅啫，佢唔肯听，咁即系你都未必有咩可以制裁佢吓。咁但系你见好多声明咧，如果一发现唔系真，即系虚假声明咧，系好多真系可以即时监禁噶。 嗯嗯， 啊，你见嗰啲头先提开嗰啲公援嗰啲咪就 系 咯。 系啊系啊系啊， 甚至乎有啲你同啲财务公司借钱啊， 嗯， 啊，咁佢都有几项声明噶。啊，即系话冇同其他人借紧啊，即系起码佢唔系第十个俾人借紧钱嘅公司啊，将来有乜依喐咧就蚀底咁样。 嗯， 嗰、那个声明个虚假嘅时候咧，都系呃噶嘛。 嗯， 啊、因为佢可以用讹骗啊、欺骗啊、取得利益啊、 嗯、 啊取得潜在利益啊咁、嗯、样，取得服务咧，都系一条刑事罪嚟嘅。 哦，哇，咁呢个真系要留意啊！一见到声明嘅时候，其实大家都应该要 alert 少少，真系。做人都系咧诚实啲好啲。 咁不过你话真系打波定系唔系打波吓？佢、啊、去到俾人抽证嘅时候，佢话自己本来嚟打波嘅，即使我第一次你唔俾我咩咁样吓吓乜乜草地滚球你去打定系雪地？ 系 咯，佢、啊、好似拖地咁嗰只嗰啲冰球。 系啊系啊，同埋、啊、可能佢突然之间抽筋咧唔舒服咧，但系佢嘅人又喺呢度。 啊、我冇带齐嗰啲运动装备啫嘛，我唔知道原来着皮鞋唔得嘅，咁啊睇下咪信者就佢可以得救咯、啊 嗯 啊、不过你话真假打波咧就要谂啦、啊、真假结婚又点计咧？ 哇，真假结婚咧喺好多年前都已经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啦，又话想攞个居留权啊，咁啊有好多唔同说法嘅。咁啊，但系如果你话系假结婚嘅，咁当然系唔好啦。呢啲呃人嘅嘢就千祈唔好做。但系又点样去到定义佢系即系真定假咧？两个人结婚可以系两情相悦。然后咧就一个闪电就即刻去注册，咁你又唔可以话嗰啲系假噶，大众咪？ 就算系以前嗰啲盲婚哑嫁，系咪？佢落口供话未见过啊个夫君嘅，屋企安排嘅啫， 系咯， 彼此之间唔好讲感情啊，认识都未有， 嗯， 咁你可唔可以话呢啲唔系真结婚咧？ 嗰啲都系真噶嘛， 系咯。咁有啲就因为贪嗰个阿郎君啊，屋企又卯田又卯地咁啊，咁啊好开心嫁佢，感情就冇噶啦。咁唔通法庭话呢啲系假结婚？ 系啦，啊咁点样去到判断真定假咧？嗬， 啊咁啊要睇下嗰个啊被告人啊个疑犯啊点样解释，点样招供咧、啊？ 嗯，咁但系喺佢哋签署一个叫做结婚啦、啊，又系结婚证明书，即系结婚书啦。咁佢哋签嘅时候咧。咁其实都好难，就係问佢喂你哋系咪真係好爱佢㗎，唔通嚟个问答比赛先咩？ 香港就似乎冇啦，总之嗱入境处啊旗下人士登记处婚姻注册处咁样， 嗯 啊嗰啲人走去结婚，咁、 嗯、 排咗期啊，而家有时候直头唔使去添，搵个律师都搞得掂㗎嘛。 係呀係呀係呀， 咁就冇一啲先前嘅问答啊，相识几耐啊， 吓、 啊、一见钟情定系拍拖都十几年啦、 啊。佢、啊、有啲咩要戒口啊？你答唔答到啊？ 咁总之一纸婚书咧签咗，咁啊香港嚟讲咧就已经系两夫妇嚟噶啦。 系啊系啊， 系啦、 啊。 点、啊、样判断佢真伪咧？咁啊当然要叻嘅调查人员啦，吓、啊。咁、 嗯、 啊。有留意呢啲新聞咧，都可能知道下有時候啲咩證據嘅。咁、啊、但係咧，近日就見到有位男士咧，就係、是、喺法庭度咧就承認罪啦、啊、就話自己係假結婚咁啊，判咗坐監啦咁樣啊。咁、嗯、啊其實咧就過往咧，即係司法講開就好多啲假結婚嘅案件啦。嗱、 嗯， 咁、啊、如果真係呃嘅，點呃法咧？就係、是、好多時見到過往啲例子就係、是。女士多嘅喎， 嚇、 啊，即係啲國內嘅女士咧就嚟香港，咁啊揾到個香港男士咧、 啊， 就叫做扎加伊結婚，啊、真係唔多認識，唔多有感情，仲有金錢交易嘅添，啊，咁啊嗰個男士淨係收錢，咁啊跟住咧同佢註冊咁嘅樣， 結完一次又可能有第二次添， 哦，咁有啲係常客添嘅啦，不過嚟咗先結得嘅，唔係重婚嘅嘛， 係係， 咁但係結婚呢個咧其實第一步嚟嘅啫，啊。咁啊，更加重要咧，就往后咧就申请所谓嚟香港啦。咁、 嗯、 各位女士可以系双程证嚟探下佢啦。咁、 嗯、 但系续后咧就申请一个单程证咧，俗称叫做啊。 嗯。 等佢可以咧系直接咧系嚟到香港居留。 系啊，咁啊系啊。 咁啊，够七年之后咧，再申请埋成为永久居民啦。嗰、 嗯 那个啊啲步骤一二三就咁做啦。 嗯。 咁但系咧，佢即使结婚嗰阵时咧，就冇话查家宅、查根问底噶。 嗯。 但系到佢申请单程证嘅时候咧，我理解就入境处有好多调查啦。 系。 咁呢啲人士咧，好多時啲小集團又好，點樣安排都好咧，就會俄稱佢哋之間咧係拍拖啊、相識啊，咁啊拎啲生活照片出嚟嘅，咁唔知點樣揾到啲攝影師定龍友幫我哋影翻一輯。 哦， 又试过喺边度旅行啊，又边度去做乜啊，咁样啊，咁 啊企图咧就系瞒骗呢个调查人员啦、啊，咁仲有啲咧系整啲假情信啊，假嘅通讯，务求咧就系扮到真嘅一样。 但系当我就咁听落去咧，都好真噶咯，咁真都仲查到佢系假啊，咁犀利？ 咁啊，头先嗰句咯，天 网 恢 恢， 破而不漏嘅咁啊，所以都系学阿小白讲，唉、哎，行得正，企得正。咪唔使担忧呢啲天王咯， 啱啊！咁啊，所以就系大家做人啦，最紧要诚诚实实。如果唔系一有啲咩事嘅话咧，咁啊，官府就总系有办法咧去到查明真相嘅。 咁啊，即系老老实实啊，终须就都系安逸嘅吓。 咁啊，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众威， 唔该， 好，拜拜， 拜拜。 朝头早嘅时候，好多人都会选择喺面包铺度买面包嚟当早餐噶。唔知道你今朝咧有冇食到面包呢？又有冇谂过，如果面包铺嘅面包卖唔出，可以点做？原来卖剩嘅面包可以酿制成为啤酒啊！啤酒同面包听落好似大难都扯唔埋啊！咁究竟佢哋有冇啲咩共通之处呢？原来真系有噶、啊，佢哋两者嘅成分当中咧都系含有大麦麦芽。他们首先会将面包收集回来切成细细粒，然后放入热水里面就提取大麦，再和啤酒花混合发酵，这样就可以制成美味可口的啤酒了。不单止是这样，我还发现了原来现在市面上有啤酒是利用再生水来去酿制而成。他们首先会将污水经过过滤消毒净化之后成为再生水，之后再加入去大麦麦芽同埋啤酒花酿制成为酵母，之后再酿制成为啤酒。其实无论系卖剩嘅面包定系再生水，而家同样都可以废物再做成为好好味嘅啤酒。等我都好想买翻罐嚟试下先，不过记得适可而止啊吓，千祈唔好酗酒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special 嘅作品啊，有呢一首《Her》。 晨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啊，嚟到三月十七号星期五啊，咁啊，今日夜晚唔知道三十一台有啲咩精彩节目咧，等我打俾阿畅先。喂喂，阿畅喺咪度？ 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阿畅。咁啊，我知道八点钟嘅时间咧，有个健康快活人。 冇錯啊！咁啊，今晚八點鐘早個健康快活人第三季，咁啊繼續啦。我哋每一集都請嚟註冊營養師阿 Anson 咧，同大家講下啲營養啊。咁啊，今集咧玩健身嗰啲師兄師姐咧要留意，即係好多時咧，佢哋玩健身之前咧都會飲嗰啲蛋白粉啊，嗰啲飲品。 哦，係啊，係啊，係啊，嗰啲叫做大隻仔粉啊嘛。 冇錯啦，咁啊俗稱叫大隻仔粉啦。咁啊，究竟咧呢啲蛋白粉啊對運動員有啲咩用處咧？咁啊，今晚營養師會同大家分析一下。最紧要啦，知道有咩用处之外咧，究竟点样正确吸收呢啲蛋白质先重要嘛？即系点样饮法咧？咁啊，今晚一齐听下营养师点讲啊！ 哇，這个真系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啊！我自己有阵时见到啲喺 gym house 入边嗰啲大只仔咧，哇，佢哋咧嗰啲肌肉啊，即系佢哋手瓜起剪啊，仲有佢哋手臂都粗过我大髀啊！ 系咧， 点样可以练到咁呢？同埋喺当中有啲咩风险啊？要注意嘅事情呢？今日夜晚八点钟嘅时间咧，就做个健康发布人，大家留意住啦。另外十点半钟有咩节目噶？ 咁啊，十点半去到咧有风情中国，咁我哋继续咧去认识一下咧喺中国国家里边咧嗰啲唔同嘅少数民族，认识一下佢哋嘅文化。咁今集咧会带大家认识两个族啊。咁首先咧会认识下蒙古族，我哋从佢哋嘅文学巨著嗰度咧去认识佢哋嘅。咁原来蒙古族咧有一本叫做《冈格尔史诗》，系佢哋嘅巨著嚟嘅。咁我哋咧会去到新疆呢个塞里木湖嗰度咧，从佢哋嘅渔民同埋牧民嘅生活里边咧，可以认识到佢哋呢首史诗里边讲嗰啲蒙古族嘅文化嘅。 哦， 咁 系。 咁佢哋嗰文化咧就原来爱与和平系佢哋嘅重点嚟嘅，咁啊一齐去睇下啦。 咦，好 Canton Pop 喎，爱与和平嘅感觉。我哋好多时嗰啲历史咧都系比较上熟悉，系譬如中原一带以前嘅历史文化会多啲嘅。咁如果你话系蒙古咧，咁我都有兴趣啊。今日大家一齐夜晚黐住啊。喂，除咗蒙古之外，仲有冇其他 angle 啊？ 有喎，咁另外亦又帶大家認識一下咧呢個撒拉民族啊，撒拉民族咧即係古代西突厥嗰啲後裔啊，即係可能大家讀中史有讀過。咁今集咧就會帶大家去認識一下咧佢哋咧嗰啲好精美嘅建築風格，亦都會認識一下咧佢哋好精緻嗰啲美食，同埋咧一睇一睇咧佢哋咧好珍貴嘅《古蘭經》手抄本等等。咁最重要啦，就是聽嗰啲嘢，頭先我啱啱講啲都係好傳統噶嘛。咁佢哋但係而家現代生活噶嘛，佢哋點樣可以將嗰啲傳統同埋現代文化完美咁融合嘅話，咁今晚一齊睇下呢個風情中國啦。 融合好緊要，我見好多唔同國家或者唔同歐美地方咧，其實佢哋好多時都有自己嘅文化，但係點樣同科技去到做個 fusion， 咁保存咗自己嗰種嘅態度啊、風氣啊，亦都可以融入去即係高科技，令到自己嘅生活得到。有一个大幅度的改进，这个呢是我想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需要好好地关注一下。我们香港成日都说都有旧嘢，但是旧嘢我们有时都会翻新的嘛，譬如大馆，你见到其实都是一个活化的项目，活化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这件事。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又如何活化呢？不过那个手抄本古兰经我都想望一望。 是啊，即是一个文物来嘛。 是啊，文物啊，望一望啊，见唔到，即系亲身睇唔到都可以透过港台电视31啊吓。咁另外32都可以睇其他嘢。 冇错啊，咁港台电视32啊，每逢星期六日都会送上呢个港超联嘅直播嘛，咁大家要支持一下本地足球。咁同大家预告定呢个星期六日有啲乜嘢赛事啦吓。咁先讲下听日星期六啊，晏昼5:50有排第二位嘅李文对排第六位嘅东方。咁喺首循环咧。东方对李文，李文1-0小胜的东方。究竟东方今次能不能够一套污气呢？大家记得听日要看一看他们场球了。 哇，厉害厉害。 另外啦，去到礼拜日都有另一场赛事的，就是香港 U23 对港会，亦都是晏昼5:50的。大家记得要黐实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的。 好，咁等我买埋花生先。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唔该晒阿昌，唔该晒小白啊。好波停不了，当然要睇实港台电视32啦。咁转个头返嚟继续同大家神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上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乜嘢都要知咗先。经常有人问我，如果同一啲唔相识嘅人倾偈，点样可以打开话题？又唔知对方脾性，唔知佢喜好，应该由乜嘢题目开始？最简单就系讲下天气。如果大家身处喺同一个地方，体感一样，已经系共同话题。你可能会话啦，而家好多时喺互联网进行视像见面，大家可能身处喺地球嘅两边，咁又点先？都系天气咯。你可以问下当地天气系点，亦可以讲下自己呢一边。讲起天气，而家天气报告已经越嚟越精准。朝早出门口之前留意天气报告，就知道有乜嘢要准备。有冇留意？有啲人系唔会留意天气报告，纯粹靠自己个人感觉。好似最近天气早晚清凉，佢哋朝早出街就会着住一件厚厚嘅衫，但系晏昼温暖，佢哋又会嘈啦，唔知点处置咁厚嘅外套。出门后天朗气清，冇嘢要准备，点知晏昼突然倾盆大雨，变咗落汤鸡，又会话啦，打波先嚟落雨，唔通连个天都唔帮我？其实天气报告一早讲咗，会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雷暴。如果一早听咗，就有两手准备咯。唔单止系当日天气预测，而家已经有未来超过一星期天气预报，只要留心一下，就唔会出现呢啲情况啦。我哋好希望知道天气变化系点，每日都要听下预测先。就算知道天有不测风云，都要将不测变成可以预测，甚至对自己人生嘅道路都要当天气一样，要预先知道咯。有啲人好喜欢寻求一啲指引，出尽任何方法问呢样问嗰样，希望早一步知道可以点样行，而唔会撞板。成日都话啦，呢个人讲嘢好准，嗰本书写嘅好靓，所以我平安大吉。我成日好想问，如果唔听呢个人讲，或者唔睇嗰本书，系咪一定会差呢？有冇谂过可能比而家更好？人真系好惊未知嘅将来。其实有冇谂过将来都未出现，又点知会出现啲乜嘢先？如果话俾你听，将来系会有呢啲发生，咁又点呢？可能我哋只会变成好似电脑游戏一样，以为自己过关斩将可以攞到好多金银财宝加埋武器，其实全部已经铺排咗，完全唔会有惊喜。我哋只系变成电脑程式嘅一部分，叫你行呢边就行呢边，行嗰边就行嗰边，同一个扯线公仔冇分别。尝试享受天气变化，享受人生起伏，有时唔使乜嘢都要知咗先噶。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告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 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再见了，背向你，未求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嬉戏。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环顾翻呢几日嘅饮食淘鉴咧，即系同大家讲过，譬如系茶叶蛋啊，泰式嘅酱汁啊，甚至乎系嗰啲蒜蓉鲜油咧，咁都系一啲好野味嘅食物嚟嘅。咁食物有阵时候，我觉得咧喺个食材嘅讲究方面咧，都非常之紧要。即系你已经好似赢在起跑线咁嘅。 梗系啦，成日话煎牛扒啊嘛，你买块靓嘅扒唔使点煎嘅，就已经好食啦。 就咁食啊， 海鲜一样嘅。 系啊系啊， 海鲜一样，你买啲靓嘅海鲜，唔好搞咁。 是的，生猛的， 即等于你买一隻好靓好新鲜的龙虾，千祈唔好芝士，你一芝士个味就冚咗，晒咗， 咁点啊？上汤应该系嘛？ 即系上汤 ，OK 噶啦， 系啦。如果你买嗰只龙虾咧，发觉佢怪怪地、霉霉地，芝士。 系啦系啦，所以如果你出边街食咗一啲边个地方嘅芝士龙虾。又好味又新鲜，话俾我听，因为我真系未试过。 通常芝士都 有啲嘢嘅， 明晒明晒。咁但系有啲食物咧就不能够咧就雪藏啊，又或者真系要食新鲜啊。其中一个咧嗱，我哋今日讲咧就讲食材，唔系讲 recipe， 唔系讲嗰个烹调方法。食材咧，如果大家要揾一啲譬如鸡肉嘅话咧，咁我记得之前曾经讲过喺鹿儿岛有啲叫做沙司米鸡， 系 啦，沙司米鸡。咁沙司米鸡咧，佢自己本身咧喺都系鹿儿岛其中一种出名嘅鸡嚟嘅。咁佢咧呢一种鸡咧，其实佢有特别嘅饲料方法啦，特别嘅培育啦。咁佢个名嗰只叫做萨摩鸡，系啦，萨摩鸡。 咦，我有听过嗱，萨摩牛有听过啦，但萨摩鸡呢个第一次听。 系啦，萨摩鸡咧，如果你去到当地嘅时候，佢哋都会话到佢哋有唔同嘅整法嘅。咁当然，如果你问我嘅话啦，萨斯米鸡咧，我觉得系我会试，但我想我未必会好着迷去到中意食嘅。 即系如果 样样都试咁 嘅心态。香港嘅朋友，如果你想试，真系唔好立乱买只鸡翻嚟试。 香港咧就应该都未必有，即系因为又系要技术去到劏佢啦咁样。好啦，咁呢一种鸡咧，咁当然系特别啦，因为佢可以沙司米嘛。但如果你话我都系中意食翻啲熟成嘅鸡，又想揾一啲特别嘅鸡嘅品种咧，即系我以前细个冇谂到，原来鸡都有好多品种噶。即系我就系谂住鸡就系鸡咁样啦，最多分唔同颜色啦。咁但系。 而家你就算去超級市場，都有見到好多唔同嘅雞嘅品種，黃江雞，係啦，清遠雞咁樣，永康雞咁樣，都有好多唔同雞嘅品種。咁如果你話我又想食翻都係嚟自日本又出名嘅雞嘅品種嘅話咧，有一隻咧地雞啊，佢個名叫做博多地雞，我覺得都幾特別嘅。佢啲肉咧係幾嫩同埋幾彈。如果你普通愛嚟做嗰啲沙煲沙煲，佢個肉質咧都已經係發揮得好好。咁佢其實唔係話呢個世界本身就已經有呢隻雞嘅，其實佢都係大概喺30年前咧先至出現嘅。咁佢嘅出現咧，原來又係有故仔，可以拍日劇嗰啲故仔。咁以前啲人咧就食雞嘅時候就覺得哇，啲雞嘅品種咧哇好難食啊，唔好食啊！啲雞咧就可能呢一種雞咧，佢個味道咧就好濃郁。但系佢咧嗰啲口感咧就好差， 系 咁，所以佢哋有段时间咧就用咗两种唔同嘅鸡，就混咗一种叫莲啊莲嘅鸡嘅品种，咁后屘搞下之后咧就变咗一种博多地鸡，好啦，但系发觉个味道都唔好，咁所以而家我哋喺市面上咧见到呢一种嘅博多地鸡，其实都已经系好多代嘅，即系经过改良之后，好啦，咁佢哋嗰班叫做养鸡嘅朋友咧，佢哋就好努力再研发啦，咁佢哋咧。得意喎，佢哋揾到咧有一種叫做軍雞，軍雞咧就係一種鬥雞嚟嘅， 係咯， 咁呢種鬥雞咧其實就都幾兇猛啦，咁而且佢因為長年累月咧好兇狠咁嘅生活咧，咁所以佢哋嗰個肉質咧係好堅韌嘅，咁亦都彌補到咧某一種味道同嗰個肉質嘅缺失啦，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好想揾到呢一種雞去到做培育，咁做一種新嘅雞嘅品種出嚟。好啦，咁嗰陣時咧佢哋就好努力去揾啦，揾到終於揾到啦啊呢一種軍雞啦，咁但係咧。原來佢哋嗰個另外一種軍雞嘅聯盟咧，因為佢哋專係負責去到處理鬥雞噶嘛， 係 唔肯就唔肯攞佢哋啲雞出嚟。 梗係啦，我哋嗰啲雞係愛嚟可能有啲博彩元素嘅，我知道就即係因為嗰種。日本漫画嘅军鸡我都有睇过嘅，其实即系之后都有改编啊，郑宝瑞系啊，有 余文乐 啊吴镇宇啊，系啊，即系都咁。但系咧，你头先小白你讲嗰啲咧个军鸡咧，咁我都明白，哇！原先我哋呢啲鸡系我嚟有娱乐成分嘅， 唔系我嚟烹噶嘛。 系啦，哇！你而家攞咗去，你俾唔俾得起钱先咁样？ 系啦，咁同埋会唔会无端端你攞咗你就话去培育呢啲新嘅鸡嘅品种啫？你会唔会攞咗嚟自己爱嚟做斗鸡？我唔知噶。 系啦，你自己再开一档咁样。 系啦， 系嘛？ 咁嗰阵时咧有长时间啊，即系差唔多几个月嘅时候咧，咁一啲鸡贩啊，即系想培育嗰班鸡贩咧，佢哋就真系日日咧就你今日谂成点啊？可唔可以？就让一两只我哋心仪嘅鸡俾我哋帮手做培育啊咁样，佢哋一直都拒绝，直至到咧有一只鸡咧，佢个名啊啲鸡有名噶嘛，嗰只鸡咧个名叫石松，石头个石，松树个树，系石松，系啦，咁石松咧，咁佢就有一次喺斗鸡嘅过程入边咧，只眼咧就受咗伤。咁啊，嚴重影響佢之後嗰個狀態。咁啊，嗰個叫鬥雞聯盟咧，啊，算啦，呢只我哋都唔得噶啦，覺得佢都係放棄佢啦。咁啊，肯將呢一種叫呢一隻叫石松嘅雞咧，就讓俾呢一班嘅養雞販。好啦，咁啊，俾佢哋去到就培育啦。啊，原來真係得喎。咁變咗我哋而家呢一代咧，見到嗰個嘅叫做博多地雞咧，佢哋嗰個嘅味道咧，係原來或者個血啊，係有呢一隻石松雞嘅血脈喺入邊嘅。咁亦都咧就叫烹調咗一種新嘅叫做雞嘅品種。咁都已經有成二十幾年噶啦。其實呢個過程即係都已經完成咗噶啦。咁不過佢哋有陣時都會再調教一下佢哋嗰啲味道，所以其實咧唔單止係呢一種叫做博多地雞，甚至乎咧佢哋有好多外國又好邊度都好，佢哋雞嘅品種咧係會不斷去到改變，有啲迎合咧好多嘅烹調嘅方法，例如呢一種雞原來再培育多佢少少呢一個元素咧，佢喺炸方面會更加出色嘅，因為佢哋食得好深嘅，即係好深入咧去到研究邊一種雞佢嘅做法咧會係幾好，所以先至會頭先講嗰個薩摩雞佢可以用嚟做薩西米。咁有呢一種，譬如博多地雞，其實佢好適合去到做做窩物嘅。咁可能又有其他雞咧，佢又好適合去到做天婦羅嘅。咁或者去到做普通炒嘅。咁所以咧就睇下你自己本身你想點樣去到煮。如果你話我唔想食得咁刁轉，咁你就咁喺譬如超級市場睇我頭先講過啲咩永康雞嗰啲，即係幾十蚊有一隻嗰啲咧。咁嗰啲雞嘅品種你都可以試下睇下可能有啲雞咧。 佢骨頭會大啲嘅，有啲雞味咧可能會濃啲嘅，咁、大家喺雞嗰度望多幾眼咧，咁揾自己中意食嗰個品種， 搞啊食下呢個博多嘅雞湯拉麵啊！即刻上， 雞有雞味， 係啊， 雞嘅雞味咩味咧？ 就係、是、雞味咯。 我的享樂時代。 近排咧好多戲睇，睇唔切啊！真係啊，即係早兩日先同你阿鐘哥你去講嗰個人肉搜尋啊二啊，咁啊嚟緊啊又有啲得意嘅戲上啦，咁啊有一部咧就係、是、關於呢個卡通人物啊，嗰只熊仔，但係就暗黑版嘅， 係、 咁咧我就特登揾翻好多資料，哇、啊！點解嗰個熊仔會有個暗黑版可以？又主題樂園又會放生佢，可以可以過到啊！ 過咗個專利啊嘛， 係啊，原來過咗唔知幾多百年之後咧， 冇啊，好似五十咋， 係咩？個專利冇啊，咁你就可以 係啊係啊，五十年啊，嗰啲 copyright 嗰啲啊嘛，係啊， 喂，咁你放翻出嚟， 你就可以黑化咗嗰個原先好可愛嗰個角色嘅喎、你明唔明啊？嗰一樣嘢都幾過分喎、真係。 但係咧，即係雖然話佢放翻出嚟，你可以拍啊，都要套戲拍得好睇嘅。 係， 因為我睇翻，因為而家未有得睇啊。咁樣網上評論咧就一般， 咁一定噶啦，係啊，因為好啊，我講少少，佢首先係咩嘅成人電影嚟嘅，成人電影嚟嘅，因為都有啲血腥情節啦。但係你都知原先佢個故仔咧就係同佢個好朋友生活噶嘛，講嗰只熊仔同個男主角生活噶嘛。跟住咧依家個故事咧就係個男主角啊。即係個男主角啦，就去翻現實世界嗰度學嘢啊、生活，跟住翻翻入個樹窿嘅時候咧，就發現咧佢哋食又冇得食啦，跟住著又冇得著啦，跟住就討厭咗人類啦咁樣，跟住啊。 咁但係呢啲咁樣嘅劇情改動咧，將一啲我哋耳熟能詳嘅一啲叫做童話又好，一啲卡通又好，將呢啲古仔變成另一個方向去睇咧，其實都要即係作為編劇或者導演，你都要有一個諗法先啊，而唔係我為咗要黑化而黑化，咁啊即係。即係變咗係一套好普通嘅戲、 其實好多嗰啲歐洲嘅小故事，譬如《伊索寓言》嗰啲，好多本身都係暗黑版嚟㗎嘛。 但係你要有個原因，點解你要咁樣去改動呢、如果冇一個好好嘅原因，而夾硬去為咗要三級片而三級片，咁就冇意思啦。 係啦、除咗呢一套就比較窄啲啦，咁光明啲都想講一套嘅，就係、呢個《銀牙之門》啦。咁呢套亦都係口碑好好喎，即係講緊阿新海誠老師嘅呢部作品咧。咁其實咧啲好多人睇完之後咧，就直情話咧呢一部咧超越咗之前嗰兩部作品，包括係《天氣之子》啦，同埋《你的名字》啦，因為再寫個深層意義再濃厚啲，同埋講個三一大地震，即係關於日本啲人點樣去 recover 翻咁樣咧。咁當然啦，你入到去就睇呢啲新海誠老師嘅作品咧。你好似睇緊畫咁樣， 但係我好快講一講，我期待另一套啊。 喺邊度？ 真蒙面超人未上， 會噶啦，會噶啦。 先 come in 嚟， 因為今次秀明拍曬啦，所有啲國寶級嘅動畫啦，哥斯拉佢又拍咗啦，鹹蛋超人拍咗啦，即係呢一個新世紀福音戰士係佢噶啦。 蒙面超人 啦，而家蒙面超人拍埋，全部係佢搞曬啦，全部搞曬啦。 咁睇下係咯，禮拜六日會唔會大家都？入下戏院啦，支持下啲电影工业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原来是伶牙之旅啊！头先我银字啊，真系四眼仔啊，但系配翻副眼镜先重要嘅。